早晨，早晨！2024年4月3日星期三，农历嘅2月25日，大家咧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咧就系翻咗工嘅第二日啦，咁啊，听日又放假咯，咁所以相信大家今日咧翻工嘅时候都应该有一阵嘅兴奋，因为听日又可以瞓到自然醒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好多女士甚至男士在买嘢嘅时候都会想与别不同一啲而选择限量版，但系唔知道你又有冇谂过，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嘅人生都系限量版，所以有阵时不需要去强迫自己去活到好像其他人一样，又或者复制到好像其他人一样的人生。你要知道，你都是限量版，你都是独一无二。你应该要做你觉得快乐的事，令到自己开心的事。在生活上面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可能你会觉得我好惊跟唔上人喎。其实有阵时候人生系冇标准嘅答案，或者喺我哋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好多唔同嘅错啊。呢啲嘅错其实都系令到我哋成长嘅一部分。咁边一种嘅生活方式先至系正确呢？就系你喜欢嘅方式，你舒服的方式，去做一些令到你快乐的事、开心的事，坚持地走下去，走一条属于你的路。要记住，你都是限量版啊。 蚕食了光，已暴风怎么都用了浪，我已不稀罕人生天清气朗，求我有一张温暖睡床，想过明晨流浪远方，沿路走衣衫渐渐心寒，没法子松绑，街里人人在看，我为何没有强悍，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再碰撞，我想听一次先与贫穷合作，我为何负了期望，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即使早已心于闭去，别让愿望死于心里，沉下去，求下去，逃跑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阵容极单薄，拒绝沉睡，挥之不去再争取，忙着最壮观 清澈干脆。 相信你自己，林奕匡的一双手。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去到30度，新界咧就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初时高地间中会吹强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都系炎热。去到周末咯，期间就会有短暂嘅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雨嘅。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香港其实是个福地嚟嘅，当中咧唔单止有好多唔同种物嘅喺度居住啦，有卢氏小树蛙啦，其实喺定期唔同嘅季节咧，都吸引咗好多唔少嘅物种嚟到呢一度去旅居同埋产卵嘅。而其中呢就有一样是陆海龟。陆海龟呢是濒危物种来的，亦都是受到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的保护。陆海龟呢亦都是唯一会定期来到香港产卵的海龟品种。咁所以渔护署呢就在前日就发出了公告。由前日开始去到10月31号，都会限制市民进入南丫岛深湾沙滩同埋沙滩附近嘅海湾水域。点解呢？因为呢一种嘅陆海龟，佢哋都会去到南丫岛深湾沙滩呢一度去产卵噶。而通常呢一隻嘅陆海龟，佢哋产卵前同产卵嘅期间都会去返佢哋自己出世嘅沙滩附近水域嘅活动。不过呢，佢哋就好驚人嘅。对大家我哋人类嘅行为係好敏感。好容易呢就会受到惊吓。咁佢哋驚会点呢？驚就会逃走啦。甚至咧，佢哋系会连 B B 都唔要，所以渔护署咧就为咗保护佢哋，记得啦，由前日开始去到10月31号，大家都尽量唔好过去南丫岛深湾沙滩，又或者附近嘅海湾水域。渔护署咧都话有人啦会定期去到嗰一边巡逻噶。有罚款噶，如果你真系过咗去，任何人士未经许可进入咗呢个限制地区，一经定罪，最高就会罚款50,000。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究竟你去玩嘅时候开始热啦嘛，都想去沙滩噶啦，咁啊千祈咧就唔好过去南丫岛嘅深湾沙滩。咁就可以一齐保护呢啲陆海龟同埋佢哋嘅 BB， 可以顺顺利利咁样出世啦。 Thank you. 的是爱的焦点，没说穿别太刻意，对话留低某种心意，是每天是你的圣善，睡觉中亦会很甜。 来自张曼芝 Gigi 的过电，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今日就26度，虽然最高温度是30度，好似已经夏天嚟咗咁啦。咁但系3月、4月呢个时间。正常来说是春天来的，所以就找了一些有关春天的成语和大家看看。今天找来的这个成语是春风得意。究竟春风得意是什么意思呢？又是来自哪里的呢？原来是来自唐朝的一位诗人，他就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他连续去考了2次都落选，都考不中，但是他不放弃，终于去到46岁的时候考得中了，而在放榜的时候就正值春天，好多人都会上街欣赏下咁靓嘅风景，睇下花啊，赏下花啊。而佢呢考中咗之后都系啦，骑住马咁样去出去欣赏下春天美丽嘅花，迎住春风得意嚟到去四处游览。因为春天的来到令到他都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之后就写了几句绝句去记录自己的心情。诗入面就说，他一扫过去郁郁寡欢的心情，因为考了2次都不中，但是现在没了，抹走晒去了，如今自得满意，真是自由畅快，无拘无束。而春风得意呢，这个成语就是来自这个绝诗，而后来亦都会形容一些人啊，他们事情上面如愿以偿的心情愉悦满足，这样解。 所以嚟紧考 DSE 嘅同学仔，希望大家都可以考到春风得意。又或者你可以，如果你身边有考 DSE 嘅朋友仔有考生嘅话，都可以用春风得意嚟同佢讲下加油。又或者希望在放榜之后，可能都会见到 DSE 的考生面上面都是春风得意的，不会一念揦埋口面咁样嘅。除了形容是应试高中之外，啱啱都有话啦，另外一个用法就是形容我哋人啊如愿以偿之后个心情的喜悦。譬如就是咦，他又攞奖又升官，真的是春风得意啦。又或者可以这样形容你身边的男伴，又升职加人工，又娶到我这个美人，你真是春风得意啦。仲可以话，咦，你睇下你春风得意嘅样子，系咪有啲乜嘢开心事同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咧，天气有关天气嘅成语都有好多嘅。呢、這个春风得意都希望形容今日嘅大家。放咗咁多日嘅复活节假，翻埋今日，听日又放假，相信大家今日面上面都会春风得意啊！我是 V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听听来自 CY 的现任荣誉顾问。 通宵未离开，潜伏快餐店内，谁人护送你归来，才会约不来，而问这刻已经解开。他不用离开，才是我意想之内，祝你又找到所爱，唯一的感慨，从没权利出赛。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老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又觅寻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失力无差，沉浮到石楼沙下，不计付出的可怕，还怎么招架？我的命还不化，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朽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又觅寻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 我尚算相当识趣，从未发问，大概自一开口可触发若人，角落里做陪衬，从不参选就没有敌人。哦，也许我一开始都知没可能，胜在我不争不吵不会不忿，还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怕只怕一片好心最终便永于古文，谈无尽辛苦都可不闻不问，待到你一空窗又自行步近，无缘分的牵引连当水泡也兴奋。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新华社报道，拜登重申美方不寻求进行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方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拜登又說美國不尋求壓制中國發展，不尋求與中國脫歐，願意安排財長耶倫和國務卿布林肯在近期訪華，和中方加強對話溝通，避免誤判，推進合作，推動兩國關係穩定發展，共同應對全球挑戰。白宮就說拜登強調維護台海和平穩定以及南海法治與航行自由的重要性。拜登亦都對中方不公平的貿易政策以及非市場經濟做法表示持續擔憂，強調美國將會繼續採取必要行動，防止美國先進技術被用來破壞美國國家安全，但不會過度限制貿易和投資。美國財政部公布財長耶倫今日啟程展開為期七日的訪華行程，是他去年七月之後再次訪問中國。根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行程，耶倫明天抵達廣州，期間將會同廣東省省長王偉忠會晤，並且與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舉行雙邊會談，以及出席由中國美國商會主辦、在華美國企業代表參與的活動。耶倫在星期六下午會轉到北京，在北京期間將會分別與國務院總理李強、北京市長殷勇、財政部長藍佛安、前副總理劉鶴以及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會面。耶倫亦都會前往北京大學和師生交流。美國財政部說，耶倫此行會向中方重點提出中國工業產能過剩對全球經濟造成的後果，並要求中方糾正不公平貿易行為，確保美國工人和企業受到公平對待。翻嚟本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話：本港旅遊業復甦勢頭強勁，訪港旅客人數穩步上升，今年第一季有1123萬人次。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討論旅遊發展局嘅年度工作，楊潤雄認同香港要發展特色旅遊元素，政府會持續支持旅遊業發展，開拓多元化客源。本港亦都有能力接待更多內地城市的旅客，當局會繼續與內地的相關部委商討。旅發局總幹事程鼎一就說，旅發局今年的工作目標包括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強化旅遊樞紐角色等，下個月亦都會推出全新的禮貌運動，推廣好客之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小小大世界， 一班追寻梦想的年轻人。 APA 有一样嘢好出名嘅就系0923，即系唔会收工嘅。 一班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其实我都想用我的能力俾到啲咩香港咧，就尽量去俾。 佢哋系少数族裔年轻人。 CIBS 节目小小大世界，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嚟到第四阶段啦！2023年9月1日起，新加入嘅产品有 LED 灯、气体煮食炉同即热式气体热水炉。下载埋机电工程署嘅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用悭电计扫描能源标签，拣选贴有一级能源标签嘅产品，认住标签，只悭为上，扭转习惯，节能减碳。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早晨，船仔咧亦都翻到嚟晨光嘅直播室，而家咧系6:36，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即系低水平啊！船仔翻嚟嘅时候咧，个天都差唔多光晒啦，而且咧感觉今日朝头早咧都几清凉嘅，都几舒服。如果咧大家有习惯到呢个晨跑嘅话咧，相信今日咧系真系几舒服嘅。咁不过今日市区嘅最高气温系30度啊，所以如果系真系如果系要户外工作嘅话咧，可能带定个风扇仔咧就会啱啲啦。嗱，不过咧有风扇仔都唔够嘅，有时如果想个人特别开心咧，要睇下 artwork 嘅。咁所以呢个时候咧，揾下 Vicky 先。早晨啊 ，Vicky。 早晨，早晨。 嗱，我知道咧，你之前咧系读 visual art 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你读呢一个视觉艺术嘅。 系。 咁你有冇做过啲乜嘢嘅作品咧？你觉得系哇？我觉得自己整咗出嚟几得意，几特别、 啊。有噶，有啊，有一个作品咧系我入咗 visual art 嘅第一个嘅作品嚟嘅。咁系咩嚟嘅咧？而家冇画面咧，大家可能难啲理解啦。咁系就系关于舞蹈嘅。咁我舞蹈咧，我就用咗呢一个唔同嘅一个虚构嘅自己画嘅一个，好似你如一个系人形图案咁样啦。咁我就用咗呢一个图案咧嚟到去展现唔同嘅舞姿出嚟咯。咁就拼砌咗一幅画，到最后咧系要最后一个作品咧，仲系一个雕塑嚟嘅咁样。 哦，我雕塑你系用咩嘅材料整啊？ 系用嗰啲。我唔记得咗嗰隻叫有一种泥，有一种泥，然之后呢佢雕塑咗佢出嚟之后呢，你仲要噴油㗎。 哦，即係你陶泥嚟嘅。 陶泥嚟嘅，係 呀。咁要烧㗎喎。 唔係陶泥喎，嗰种係白色嘅，因为。 OK。 係啦，咁所以就我唔记得咗个名啦，因为。 但嗰隻係唔需要烧嘅。 唔需要烧嘅，等佢乾囉。 哦。 仲要加其他嘢上去嘅。 咁但系擦油嘅啫， 喷嘅。 哦 ，sorry， 喷油嘅， 系啦，喷上去嘅，系要铺晒报纸咁啊，佢周围都系红色嘅最后嗰只嘢。 咁 搵下啲相搵下俾你睇先，之后。 好、啊， 好耐历史啦，因为。 因为我咧都唔系一个有呢一个嘅艺术天分嘅人嚟嘅，我成日觉得自己咧冇乜呢一个呢方面嘅 sense。咁但系咧，大家都中学嘅时候系会做呢一个视觉艺术噶嘛？ 系啊，不过其实视觉艺术咧都系，其实冇话一定嘅靓同唔靓，最紧要系你中意表达到啲乜嘢。我记得我因为我都有教小朋友画画嘛，我教小朋友画画嘅时候咧，譬如教佢画棵树咁样啦，小朋友画棵树。咁我係唔會限制佢呢一棵樹究竟係要綠色嘅葉啊、啡色嘅樹幹啊，定係點樣嘅？佢鍾意，佢就會根據住佢自己嘅心情。我今日覺得呢棵樹係紫色嘅，佢就由紫色。我覺得藝術呢一樣嘢其實係好表達到你內心啊，甚至乎你睇到小朋友嘅畫咧，都可以係睇到佢最近開唔開心啊？點解會用呢種顏色啊？點解每塊嘅樹葉上面你會有畫笑哈哈嘅咁樣？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人與人之間嘅互相了解都一個好好嘅渠道咯。 我都覺得係，因為有時你講嘢咧太直接啦，有好多人唔敢講，或者係即係你知華人社會咧講自己唔開心咧，硬係好似你做乜嘢唔開心啊？你唔好唔開心啦咁樣。咁但係你視覺藝術或者藝術咧，你咁樣表達出嚟就冇乜所謂嘅，即係大家就會覺得用一個比較婉轉啲嘅方式去表達咧，其實係幾舒服嘅。嗱，不過嗰陣時我讀呢一個 visual arts 嘅時候咧，即係大家中學都有讀噶啦。我就當然冇表達過任何嘢嘅，我交功課嘅啫。咁但係我整過一個係幾特別咧，就係整版畫。咁即係有我唔知嗰塊叫唔叫膠啦嚇。咁有塊板啦，我哋叫板啦。咁然後咧就慢慢揾挑黑刀咧去挑出嚟嘅。咁就話嚇，咁你點挑得靚咧？好難噶嘛。咁所以咧係有幾個步驟嘅。你首先要畫咗個草圖先啦。畫完個草圖之後咧，你就印落塊膠度。咁塊膠你就慢慢雕啦，雕雕雕雕雕，咁啊喺度雕刻佢呢一個嗰幅畫，咁好難嘅。我呢啲咁啊都唔係手腳不協調，唔關隻腳事，咁我就手眼不協調啦咁樣。咁真係好難，我整到好核突。但係咧，你知㗎啦，你要懶有意思咁樣噶嘛。我就話我哋咧係一個憂鬱嘅晚上咧，咁就望住天空嘅星星，可以感到舒暢咁樣啦。哇！咁样好辛苦咁样整完之后咧，幅画系我觉得好系 OK 嘅，因为咧最后尾系真系要过一啲机啦，去印啲墨啊，慢慢印出嚟，印咗几幅之后，你先拣一幅你觉得最靓嘅去交啦。我觉得咧个过程系好玩嘅，咁但系个成品咧就惨不忍睹咁样。嗱，不过咧今日其实想讲就唔系话我哋两个啲咩艺术嘅经验，而系讲咧原来艺术咧就唔系大家谂得话只可以画画或者雕塑嘅。嗱，讲下古代先啦，其中一个我自己觉得咧好特别嘅艺术啦，就系点茶。你有冇听过点茶？ 点茶冲茶真系 系啦，咁就系宋代其中一个名物啦。大家可以想象下咧，就系日本嘅抹茶。咁但系日本嘅抹茶嘅茶道咧，佢哋咪话有一个搞 噶， 系啦，打气泡系气咁样搞。其实佢嘅原身咧就系嚟自于宋朝嘅。咁当时佢哋嘅点茶咧就系、是，主要其实成个过程都好靓噶啦。如果你哋有睇过一套内地。最近年都好出名嘅一套戏叫《梦华录》咧，咁刘亦菲主演嘅，佢咧入边嘅过程就系讲到佢点样去表演呢一个点茶嘅。咁如果咧你真系要靓嘅话咧，系可以跳埋舞啊，转圈圈啊，然后倒水又要行云流水啊咁样。咁所以一开始咧就会点茶之前就要热下个杯盏先啦。如果唔系咧，你个茶粉咧就好难浮起噶啦。咁之后咧同唐代唔同嘅，佢就煮水先嘅，即系唔系煮茶，佢煮水。咁但系咧，实际嘅成个节奏咧系点样咧？咁我就唔多讲啦，因为咧，我觉得个 main point 咧系去到后面嘅，因为最后尾嘅时候咧，佢就系会有一个茶羹啊，或者系即系佢有个搅啊嘛，搅到佢咧会起晒一啲叫汤花，即系好似泡沫，大家想象茶道日本茶道上面嗰啲泡沫咁样。咁但系咧，日本茶道嗰个系绿色噶嘛， 系 佢哋咧系白色嘅泡沫嚟嘅。因为佢哋就唔系用抹茶整嘅，有时系啦。咁如果佢哋讲啦，咩叫靓咧？就系、是、所有嘅白色泡泡咧，系好浓稠，然后咧系黏附喺碗边嘅，咁就叫靓啦。咁样，咁但系最特别系咩咧？佢哋会喺杯茶上面画画嘅。佢哋咧系会画一啲唔同嘅花鸟或者系山咁样，有啲似现代咖啡拉花嘅 啊。 但系咧，佢哋就系用茶啦。 即可能佢哋會用抹茶啦，大家想象下，本身杯茶係白色噶嘛，佢就揾綠色嘅茶抹茶，咁樣點上去慢慢畫嘅， 嗯， 畫到好似拉花咁樣， 嗯， 咁所以呢一個咧，我自己覺得係宋代其中一個比較特別，唔係淨係字畫方面嘅藝術啦， 嗯， 咁但係講到現代咯， 係， 咁啊冇點茶，最近咧安徽省又出咗一個非常之特別嘅藝術，呢個真係估都估唔到，佢用微生物。 用微生物嚟到去做 画画， 画画 冇错啦。如果大家咧有读过 啲细菌啊， 系啊， 拼凑一啲图画出嚟啊， 冇错。如果大家咧有去过，即系有上过科学堂咁样啦，咁如果大家有去 lab 咧，即系实验室入边咧，佢咪有一啲嘅培植微生物嗰啲镜嘅一个圆形嘅嘢啦，咁样。咁佢就咧喺安徽省嘅芜湖咧，有一班高中生用咗半年时间咧。就去用揾呢一个微生物嚟作为一个画笔，去培育一个好似我哋譬如古典嘅名画《千里江山图》，就少少嘅咋，局部啊，好难成幅啊，因为睇到啲有啲细啊吓，用一个线条嘅形式去绘制出嚟嘅，咁啊成功咧就将呢个传统嘅艺术咧同埋现代嘅物理学咧去融合嘅嗱。但系咧，佢难噶，即系唔系咁简单，因为咧佢 有冇讲到系用咩细菌呢？ 佢就冇，但系咧，佢系要用唔同类型嘅细菌嘅、 哦， 因为唔同类型嘅细菌你先有 唔同 颜色，系啦、嗯，因为咧要喺37度嘅恒温啦，要恒温啦，然后学生咧你系要不断去消毒，又要滅菌，因为你又唔可以所有都生晒细菌咧，佢、嗯、就画唔到幅画啦， 系咯， 咁所以佢就要有时候又要滅菌啦，然后又要揾下其他唔同嘅微生物去培植嘅，即系可能一个显微镜嗰个圆形兜兜嗰度咧，即系玻璃咁样咧，嗰度已经可能有几款噶啦，咁、 嗯、 但系你要不断咁样去。日日望住佢啦，日日喺度画佢啦，你最后尾先可以整到一个好似而家咁靓嘅一幅画咁样。咁但系咧，佢最难嘅位系咧，佢唔系净系整咗头先嗰幅画嘅，仲整咗譬如迎客松啦。佢头先讲到佢喺芜湖地区噶嘛，唔同嘅地标都整埋落去啦。 哇！ 仲有啲咩咧？嗱，地标譬如中江塔啊、临江桥等等。咁所以咧，其实我就突然间觉得艺术呢家嘢咧， 即系。即冇界限， 系冇界限噶，唔系话一种方式。以前就用茶啦，头先你讲到你嘅雕塑啦，我版画啦，而家用微生物都得噶啦。 系 啦，即系我本身谂住 之后会唔会有头发拼制一啲画出嚟咧？ 我觉得应该得噶，唔知以前 冇咁特别咯。微生物佢系真系特别， 微生物特别啊，同埋以前古代咪成日话咩用法师咧去联制啲佛像咁样咧，就去显示观音娘娘美好咩好神咁样，咁样讲好似唔系几好，即系意思系非常之好啦咁样。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呢啲艺术嘅嘢系无边界嘅，只要咧拣一个你中意表达嘅方式，好似 Vicky 你咁讲咧，表达你嘅心情就得噶啦。 系啊， 大家可以发挥下一啲新嘅创意啊！啊，唔知咧，我哋一齐讲埋呢一个嘅神光百科先啦，搵唔到个食兔乜，唔紧要嘅嗱，讲下咧，原来北韩啊，有哥斯拉电影噶， 系 嗱，但系呢一款嘅哥斯拉嘅电影咧，有趣嘅位系咧，佢就唔系日本嘅， 系 即系佢唔系抄佢，而系咧佢真系整咗一部新嘅电影，就系呢一个北韩嘅已故领袖金正日咧曾经有整过一部咁样嘅电影，嗱佢个名咧叫做《食铁怪兽》， 食铁怪兽 嗱，另外个名叫《平壤怪兽》嘅， 啊好得意，食铁怪兽 系啊，嗱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嗰个故事咧有啲啲似嘅。咁但系咧，佢就点解叫食铁怪兽呢？系因为咧嗱，成个故事背景啱发生喺高丽王朝时期啦。咁当时嘅国王咧就用咗一个高压政策去管治人民啦，令到佢哋好饱受痛苦啊。咁所以有个铁匠咧就违反规定啦，就决定咧唔好，即系佢哋系要求佢收集民间嘅一啲铁器啦。就决定我唔听你讲啦，我自己整一个嘅玩偶去对呢个国王进行一个助咒咁样。咁所以最后尾咧就成为咗怪兽啦，咁样。即系成件事就系咁样嘅。咁原来咧去埋影展噶，即系唔差噶。咁如果大家有机会咧，都可以睇下呢一部嘅电影啊。呢首歌是 Super Moment， 我的形状。 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明白我要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我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Q L， 哇，又剪下花，咦？ 早上 你好啊， 你好你好。 今日你件衫咧好红、啊， 系我要衬翻今日嘅题目啊。 题目系咩咧？ 其实唔系，其实平时都系着成咁，好 花枝招展咁样。 花枝招展系，系今日嘅翻题目啊！大家唔知道有冇睇花展啊？应该都有啦，香港嘅盛事， 上几个礼拜嘅 几个礼拜嘅事咯，三月中嘅事。咁、咧，其实之前咧喺花展之前咧，我都有介绍嘅。 我知道， 你冇去嘛？我知 道大红花， 系你冇去啊？其实大红花咧本身点解会叫大红花咧？佢唔系净得红色嘅，佢、红啊、黄啊， 咁啊大黄花、大绿花， 冇啊！但系因为主要嘅品种最多嘅红色，咁、所以就系、 我哋叫大红花咯。咁、 哦、 其实我都唔睇稿啦，因为我都即系亲眼去睇嗰啲花， 都唔使睇稿噶啦。你 唔系，你唔好咁讲啦。咁其实嗰啲花咧，花瓣咧系比较薄啲嘅，唔似玫瑰嗰啲咁厚。咁、嗯、都有少少皱纸嘅 feel。 所以咪 咁，其实有一样嘢就系讲点解介绍呢个花俾大家咧，其实大家都可以自己种噶，因为佢一年四季都会开花。 系咩？ 系啊。 佢又系之前你讲过一个花叫做开花机器嗰、那个， 系长春花， 系长春花。 系啊，佢一年即系三。一年我谂大部分时间都开到花 嘅，嗯，有冇香味嘅？冇喎， 诶，冇喎，现场闻唔到， 吓、 啊，系冇乜香味 的。现场闻唔到，但系点都有少少啩。 我闻到自己啲香水味，现场真系冇，应该就冇。而家花好少有花味，讲真的、啊啊，我哋睇个花展，大家闻唔闻到花香咧？ 闻唔到， 系真系闻唔到。咁你日本啲花园闻唔闻到花香？ 诶、欸，有啲闻到嘅， 系嘛？ 有少少闻到噶。 系佢咁啱去到玫瑰嗰度咯。即係嗰大口反玫瑰嗰啲就會咯， 冇錯啦。 係啦，咁我講翻啦。呢個大紅花咧，其實中意温暖潮濕、温暖濕潤，好驚凍，就啱曬我哋而家嘅天氣。 咦？咪即係直頭香港種啊 ，very good 其實香港種係啱曬， 係咯， 係啊，同埋又好容易養，又唔使話特別點樣去特別施肥啊嗰啲。你温度保持喺12-15度啊，咁就一定會長年會開花咯。 其實簡單啲嚟講，這個大紅花咧都算係懶人花嚟嘅喎， 都算係懶人。但下一集講個仲懶。 咁犀啊！仙人掌 啊，仙人掌我有冇講過咧？我唔講仙人掌啦，呢啲係大家唔熟呢樣嘢。 唔係嘅，仙人掌都會種到死嘅。 系嘛？ 系哟、 啊，大家试下养呢个大红花。你咩问我呢、這个？我都唔知讲咩。 大红花咧，佢就有好多种唔同嘅颜色。 介绍个形状先啦，我 send 个俾你。 形状咧，佢咧就 其实百合花，当然大家都应该知道啦，因为今次嘅主角就系大红花啦。咁但系个花瓣，你百合花嘅花型啦，但系个花瓣咧就好薄嘅，好似就类似即系唔可以话皱纸嘅，就即、是、系、就是、眼见好似系皱纸咁薄咯。咁佢就通常系会下水嘅、 嗯， 即系花头比较重，咁所以今年花展。 但系佢嗰个花冧咧，好似有个拳头突咗出嚟咁样嘅，即系佢中间 花蕊，你讲花蕊咁啱，唔系呢个比较啱我今次花展影嗰张相比较样，正常花蕊嚟嘅， 系咩？ 系呢个你用下，呢、這个系好 standard 嘅最基本正 常 嘅花。這 個、呢个咧佢有1、2、3、4、5个大嘅花瓣啦，咁、佢花瓣咧全部咧都系右边搭去左边，咁右边又搭去左边，即系变咗系有一 啲 系啦，一样嘅纹理啊，一样嘅重叠方式啦，再加埋佢中间嗰个花蕊咧喺嗰个花嘅中间嗰度噗一声飞咗出嚟，跟住又有啲。黄色的好似花冧啊，定系花粉咁样咧，就喺中间，咁啊变咗其实佢每一个嘅花瓣都有红色底，然后有啲黄色嘅纹点啦。咁望起上嚟咧，因为黄色同红色有个几大嘅对比啊，所以其实啲颜色咧都系鲜艳噶噃， 好鲜艳噶。我见到好多朋友就今次又影黄色啦，鲜黄色都好靓嘅。咁、其中一样嘢就系、是、重点咧，就系个花，大家见到佢会头耷耷，因为花好重啊，即系佢个花。花都几大啊！你见到头先嗰呢个花， 系啊系啊，佢呢个有几只拳头咁大嚟啫嘛？ 系啊，拳头咁大，我拳头再大啲，你个拳头大，你个拳头差唔多，你拳头大过我个拳头， 我拳头大过你嗰个噶、啊，你试一试啦，攞、个头过嚟先啦。 咁就 OK， 咁呢个就系比较耷啲嘅，咁所以所以大家养嘅时候就咦耷咗，点解嘅系正常嘅、 嗯？因为太重。 系啦，咁如果你想佢，因为可以种啊，其实你花可以买到种子翻去种，咁、大家可以试下。咁种嘅时候咧，就系、是、话。大家要除草咯，就即系譬如啲花枝啊嗰啲就剪走佢啦。咁、其实好容易养嘅。 佢你头先话佢有咩黄色啦， 黄色啦、红色啦、橙 色 啦， 橙 色系啦。咁我见过咧，今次我见到有白色啊， 有白色。 我今次见过咧系 蓝色， 的蓝色冇。我见过个黑色咯， 黑色嘅大红花， 叫做紫黑色，紫黑色。我都唔知点讲，唔系全黑咯，即系带少少紫咯。 Purple dark 系啦，有呢个颜色嘅应该系嘛，我唔知。 我啱作嘅 系啦，应该就冇 friend 都冇呢个颜色。咁但系我系见到系有得两， 今日开始有 得两三个，即系唔系太多。你唔可以见到稀奇，佢有好大量咯。我谂可能系有朋友仔种完之后就即系要求佢即系俾公猪同号就拎佢花展俾大家睇下咁样，唔、多啊。其实特别颜色嘅，佢零零舍舍喺花展嘅中间有一对系特别嘅颜色咁样咯。 嗯，咁佢每一次开花开几耐啊？ 佢开花应该开到一个零两个礼拜嘅， 哦都 OK 嘅， 所以大家要拿捏得好准确。 价钱呢 平嘢嚟嘅，系啊， 系啊，唔贵咯，因为啲 秒佢啦， 因为一啲长年都开到嘅花又咁容易养嘅嘢咧，就唔会贵嘅， 唔会贵嘅， 系难搞啊难有嘅嘢先至会贵嘅。 O K， 咁呢个都唔错喎。如果仲喺 office 嘅话，有一种咧大展宏图嘅感觉喎。 可以 呢、這 个系鲜红色，一定系 系嘛？ 系啦，咁你譬如你种花嗰阵时候，你咪你可以冇，如果你唔中意种嘅，你可以买啲已经有噶啦。咁如果你买盆栽咧，系花墟咧，我教大家咧就系最好买一个咧已经有开咗一朵花噶啦。 嗯， 咁你翻去嘅时候就唔会觉得好乞人憎。咦，点解执盆泥嘅都未唔开，开唔开咧？ 佢泥养佢咪水种嘅咩？ Oh my god， 梗系泥啦！ 唔系你成日介绍嗰啲都系水噶嘛，因为 呢个唔系呢个泥种嘅，系、 哦、 啦。如果摆到水嘅时候咧，就系剪咗，即系唔会再生长。你可以剪咗佢，咁就摆水杯嗰度咁样，系、 哦、 啦，摆泥度。咁我讲咩头先？我话你买嘅时候咧，系盆栽嚟嘅，咁你系有泥嘅，咁你花墟买翻嚟咧，咁你就见到佢可能因为佢开一次可能有几个头嘅，咁、你就买一个已经开咗一个头嘅，咁你变咗 就 guarantee 其他嗰啲都 唔 guarantee 其他都会开啦，都睇你个人系点样种佢啦，睇下你识唔识种啦，或者搞嚟搞去爱唔够噶，即系能力。如果可能开嚟开去都得嗰支，咁起码你需要极都有一支花睇嘛，你明唔明？ 我明白我明 白。系啦，咁如果但系嗰支花都会凋谢噶嘛，咁跟住嗰啲可能有花粒，咪就可以慢慢就会开翻。咁啊啲人话长年都开嘅意思就系话一个花凋谢，另外一个花都会开。就唔系啦，接住就唔系嗰朵花会永长生不死，唔系咁嘅意思。 哦，边度有花可以长生不死啊？ 都系技巧嚟噶。你想养到你个花园好多花咧，都系你要不停咁样播唔同嘅种子咁样嘅。 咁啊呢个大红花咁啊有好多唔同颜色嘅，而且咧平嘢嚟嘅。咁啊买多几个咧，接住佢开嘅话咧，咁嚟公司啊长年累月咧都有花开紧啦。 系 啦， 大家试下。 唔该晒，安啦，拜 拜。 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同大家睇下今日有啲乜嘢练习嘅通告先，就係、是、今日朝头早八点啊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啦，喺今日嘅朝头早八点去到夜晚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7:07嘅早上，即将会有晨光交通天文台。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交通部，我哋有 Jessica， 早晨 Jessica。 Hello， 各位早晨啊！ 早晨， 真系我谂紧你点解唔叫我嘅 Vicky？ 好啦，我哋晨光嘅团队都有船仔。 早晨啊 ，Vicky， 早晨 各位。 Jessica 有冇啲乜嘢交通消息要提提大家噶？ 好，咁首先咧，同大家讲讲一下呢个隧道情况先，就系现时各区隧道啦都大致畅顺噶。咁另外仲有啲封路措施啦，需要提提大家噶。咁就系沙田嘅大涌桥路有水务工程。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角街的慢线是封闭紧，另外还有旺角道有渠务工程，去洗街方向介乎塘尾道至到广东道的旺角道慢线同样是临时封闭，另外还有九龙湾的启福道有道路工程，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绕道的最左线同样是暂时封闭的，大家经过的时候就要小心 了。记得大家都要黐实我们的晨光交通天文台，就可以知道马路上面嘅一啲最新嘅消息啦， 冇错啦。 咁除咗之外，有冇啲乜嘢都想提醒大家嘅咧，或者有啲咩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咧见到有一个喺外国嘅，咁咧就有一个男人啦，咁咧系啲退休嘅工程师嚟噶，咁咧佢一直就即系觉得退役嘅客机咧系应该要即系唔应该即系变成一个烂铜烂铁啊，咁所以咧佢做咗一个决定，大家觉得系乜嘢咧？ 唔应该变成烂。 我估好似嗰啲货柜咁样变成屋企， 冇错， 真系噶，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噶。 咁佢飞唔起噶咯喎， 飞唔起，咁你都唔会喺空中住啦。 如果个工程师冇飞机师牌，你见到佢飞起咧，大家都应该惊恐嘅。可能请到个司机咧， 系喎、都几乖巧，再自己上天， 喺个天空上面瞓觉煮嘢食咁样，系点样噶？ 佢咧就其实都几，我觉得都几烧。钱嘅一样嘢嚟噶，因为咧佢唔系话喺美国揾到一架客机，佢系喺希腊揾到一架客机，仲要由将嗰架飞机系由希腊运送过去美国，呢一个已经即系相信大家都估到需要唔少嘅 钱。咁如果系咁，佢要运送架客机嚟，咁佢直接揸个客机咪得咯？ 好似好似有啲道理， 又好似突破盲肠喎， 又好似得喎， 好似得得地喎，系啦。咁总之佢就系将嗰架客机咁就送到去美国之后咧，再进行呢个打造嘅。咁仲要特登为咗呢架飞机买咗笪地添噶，系啦系啦系啦。咁咧佢都几特别噶，即系你佢系将嗰个即系你。飛機佢會有嗰條樓梯噶嘛，係啦係啦，佢由嗰條樓梯就係作為個飛機即係屋企嘅出入口啦，係啦，咁幾好喎。如果你去話啦，即係如果你長期唔喺度，即係可能去咗旅行啊嗰啲，咁長期冇人住咧，可以直接將嗰條樓梯收起，咁啊冇人會入到去咯。 係喎，係咧，我都幾想試下行嗰條樓梯，因為通常咧我哋睇到嗰條樓梯咧。我見親都係啲總統啊，總理啊，咁佢行，咁 唔係有陣時你去到唔同機場，可能要轉機啊，都會要喺嗰、那個即係要上樓梯上飛機㗎。 係啊，但多數嗰啲係小型飛機嚟㗎嘛。咁我冇搭過，我去過嘅地方比較少啦。咁嗰條樓梯我冇行過嘅。咁如果我住嗰度咧，我應該會日日揮手咯。 每朝早出门口的时候第一时间做什么挥手。 没错啦。那我会觉得自己突然 upgrade 了自信又回来了。 那其实他改造这个飞机用了多久呢？有没有说 用了两年的时间去改造。但是他只是找飞机其实都应该找了很久了。因为他由99年就已经开始去找飞机了。 但他是最近才整到的。 咁佢又冇讲喎，但佢就係讲佢99年就搵飞机啦。然之后呢搵到之后呢用咗两年嘅时间去叫做将佢叫做打造好，真係成为一个屋企咁样。係呀。 咁好似好特别喎。 係呀，佢仲要真係有呢个冲凉嘅空间啦，仲有佢会 keep 返即係一啲座椅啦，係货系招待客人嘅。所以佢仲要 assume 係有啲亲友团咁样会嚟参观。 上嚟我屋企坐下飞机啦。好特别嘅体验啊！ 系啊系啊，同埋咧，咁驾驶舱咧，佢将佢改造成书嗰啲叫咩啊书房 哦， 系啦，咁可能做下嘢啊，睇下书啊，就可以喺个驾驶舱，人哋系用嚟揸飞机，佢系用嚟睇书咁。 因为充足阳光 系啊。 真系估唔到喎、 好特别啊！我觉得佢仲要唔系净系得呢一格喎，佢好似依家咧系尝试紧喺日本叫做打造第二格客机嘅屋企嘅空间， 跟住租俾人噶嘛。 佢都会住嘅，因为佢又间唔中都会喺日本生活嘅，系啦系啦，咁所以佢就谂住就再去重用一架飞机啦。 哇，我觉得几特别，唔知之后咧喺我哋香港啊，即系其实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 camping car 啦，会唔会咧有一啲嘅酒吧啊，退役咗之后，有人就会喺入边嚟到去变成一个屋企。 系，其实都可以，都有啲系攞嚟做私家车咁样噶嘛，退休嘅系咯，可能之后又会有人打造成屋企咁样，哇，都几特别， 几特别。即系如果有嘅话咧，都唔错。即系因为而家其实咧都有唔同嘅酒吧咧，其实都系系会攞去老人院啊，嚟到去俾大家嚟到去改造啊，俾大家有一个就系。这个的一个 歷史嗰啲叫咩重新體驗一下俾啲老人家，即係以前你係搭一號巴士嘅，而家就可以同佢哋咧去睇一睇咁樣，即係懷緬翻以前嘅時間。我覺得啊，都幾得意幾有趣，希望期待之後香港都會有呢一啲得意嘅體驗俾大家試下。 冇錯， 好，今日唔該曬 Jessica，thank you。好，呢個時間咧就要揾下船仔啦，船仔， 嘿， 出邊嘅天氣係點樣呢？ 出面的天气呢到而家为止7点14分的朝头早呢广播到呢度呢是有风的。不过呢就真系唔系好晴朗啊，个天呢都系有少少乌云啊。咁喺度系啦。咁但系呢我諗今日呢应该就冇尋日咁热，但系呢可能会有啲焗嘅。咁所以大家呢如果系户外工作呢带定把风扇仔呢就会比较啱啦。不过呢最近天气尤其是惊蛰咗之后呢，我同 Vicky 你真系都系住村屋啦。你有冇被蚊啊？ 好多蚊啊！啲蚊好毒啊，咬到咧肿起晒，好似嗰啲鹌鹑蛋咁啊，半只鹌鹑蛋咁啊。 系啊，我都系，我尤其是咧，都唔系话喺屋企啊，我纯粹系搭小巴咁样啦，等车咧已经咬到只脚都系啦。咁所以咧，嗱，大家亦都唔好谂，咁我都系街边啫，应该翻到屋企。如果我住到去40楼咧，应该就冇问题啦，冇蚊啦。但原来唔系噶，千祈唔好以为话层楼够高咧就冇蚊虫啊，因为蚊咧原来嗰个飞行嘅高度咧系去到差唔多50至150米。咁即係话飞到呢你40-50楼呢其实都 ok 嘅。 咁即係其实唔好以为住得高就冇蚊。 係啦，仲要驚咩呢，尤其是呢蚊蚊呢而家真係太叻啦，蚊蚊而家可以搭电梯嘅。可以呢通过呢、這、一个电梯嘅，或者你就算行楼梯有气流㗎嘛，或者啲大厦管道入面呢其实可以飞入我哋屋企嘅。咁所以呢如果真係大家係蚊驚蚊嘅话呢，其实不妨係装返一啲纱窗啦、纱门啦，同埋最緊要係大家都会遗漏咗就係乜呢，一啲门罅嘅阻挡板。 门罅 门罅咧，佢都可以飞入嚟嘅，即系大家都系啊，佢会摄入嚟噶，好似大家好惊嘅曱甴咁样。其实蚊蚊都系嘅，蚊蚊都识飞嘅，咁所以大家都要去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咧，其实如果大家室内入边有种嘢嘅话咧，大家都可以用一啲海绵啦、纱网啦，或者一啲吸水性嘅材料咧，摆翻喺盆底。个目的咧就系希望唔好有蚊虫嘅滋生啦。咁同埋咧，因为其实呢一啲蚊咧，多数都系白天活动。即日头活动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咧，佢中意啲有遮阴同埋湿度好高嘅角落，咁所以咧，如果你系惊蚊嘅话咧，试下喺呢啲地方摆嗰啲捕蚊灯，咁就可以捉蚊啦。 系咪蓝色嗰啲啊？ 系啦系啦，咁同埋咧。日头嘅时候咧，可以摆翻喺客厅或者系房间嘅阴暗处啦。咁同埋咧，如果你摆喺浴室。然后是最好的，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摆喺厨房啦、客厅嘅，咁反而咧摆喺大家最惊咩瞓觉嘅时候俾蚊咬嘛， 系啊，俾佢咬醒，恨到我醒咗几次啊！呢几晚都系， 系我都知啊，你系咁同我讲话好毒啊啲蚊咁样，但系咧其实你摆喺间房度啊，即系嗰啲捕蚊咧摆喺间房度咧效果系最差嘅， 吓点解嘅？ 系啊。因为佢唔够暗啊，所以你摆喺浴室咧，浴室就系湿度够高啦。第二个就系厨房啊，厨房啊洗手盆嗰啲嘛。咁同埋咧，如果你啱啱俾蚊咬，咁大家习惯性系做啲咩咧？就系压十字啦， 系啊， 咬佢 打十字， 系啦。系啦，个个都系咁做嘅，我都系咁做嘅。但系其实如果你啱啱被蚊咬咧，或者蚊叮虫咬点都好啦，第一件事你千祈唔好咬， 系好难忍噶噃。 是好难忍嘅，嗱讲下点样做先啦。其实点解话印十字或者被蚊咬完有问题，因为其实咧主要你被蚊咬完咧，咪有啲人会留疤嘅，就算我咁啦，我成只脚都系呢啲嘅蚊嘅疤。 损晒。 系啦，其实个原因就系因为你不断咬佢，咁所以咧就会令到你块皮损咗啦，咁就会引起呢一个发炎嘅反应同埋黑色素嘅沉淀嘅，咁所以你先最后屘有疤痕。咁如果咧你有呢一个压十字嘅时候咧，或者有啲人系中意用热水，即系冲个热水凉即刻去冇咁痕咁样，其实咧只系用痛感同埋热感咧去转移咗你对于痕呢一样嘢嘅感受嘅啫，只系好短暂去抑压咗呢一种痕嘅感觉，咁反而咧。你揾啲指甲，你系咁印佢啊，系咁整损佢咧，其实咧系可能会释放咗更加多嘅一种物质，佢个名叫做组织胺啊。其实呢一种组织胺咧，系令到你更加痕嘅。 哦，所以越拗越痕。 系啦，咁同埋咧，讲到热水啦，其实咧佢都好容易会破坏咗你个皮肤，令到你皮肤更加敏感，所以你就觉得更加痕啦。所以如果你真系被蚊咬咧 ，Tiki 夜晚被蚊咬咧，你就唔应该哇好痕啊，拗佢啦，咁点做咧？你拍佢得啦。 哦，打拍个蚊蛋。 系啦，你打拍佢会好啲嘅。另外咧，冰敷或者咧去搽啲精油啊，即系嗰啲薄荷嗰啲油咧，其实都系可以嘅。甚至咧，你话吓乜都冇，得支 hand cream 啫，都得。因为咧，只要你用保湿产品咧，其实你都可以降低翻你个皮肤嘅敏感度嘅。 嗯 ，OK。系啦， 所以冇错，所以最紧要就系咩啊？忍啊，一个字忍。你忍，我嘅经验就系你忍多过15分钟咧，嗰个蚊蛋咧，其实都唔痕噶啦。咁你之后佢就会慢慢。蛮好，所以最紧要系一个字之忍。 好啊， 咁就教大家忍啊。 好啊，咁同大家睇埋天气预测，系啊， 系冇错啦。咁啊，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炎热，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噶。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10，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大学， 7:21喺呢个时间咧，就有晨光嘅 K 大学环节，系啦，大学环节。今日咧，我哋系同大家讲咩嘅咧？今日就星期三啊嘛，咁啊，梗系揾嚟中医师嘅啦。今日我哋邀请到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所客席副教授、注册中医黄允廷博士嘅黄博士，你好， 早晨， 早晨，早晨啊，早晨啊，黄博士。黄博士啊，其实喺中医嘅角度啊，其实咧我哋女性喺春天嘅时候咧，真系都热啊，咁啊最高嘅气温咧都去成30度、啊。其实系咪饮冻嘢对于我哋嘅身体系唔好？会唔会话饮咗有啲咩影响嘅咧？ 嗱，其实健康嘅女性咧饮少少冻嘢咧，其实唔系太大影响噶。我哋有研究显示咧，饮10度嘅水咧，其实可以增加4.5% 嘅新陈代谢。咁但係呢，如果有啲脾胃差嘅女性啦，即係包括佢食嘢好容易滯呀，或者手腳冰凍嗰啲呢，長期飲凍嘢呢，真係會傷到我哋中醫認為嗰個後天之本，即係脾胃。咁其實轉移呢，就會令到嗰個月經周期變得差㗎啦。 哦，所以其實特別喺經期嘅時候都唔好飲凍嘢，係咪呀？ 是啊，所以其實有啲女仔呢就好得意，佢哋好乖嘅，成日都唔肯飲凍嘢嘅，即係都驚嘅。咁但系月经周期嚟嘅时候咧，真系最好咧就尽量避免饮冻嘢咁样样咯。 咁、但系如果我真系好想饮冻嘢，其实有冇话啲咩替代方法？因为我之前有听过话，如果你真系想饮冻嘢咧，就宁愿你唔好嗌啲入边直情有冰嘅嘢，嗌翻啲咧可能入边冇冰，不过纯粹入咗雪柜，咁系咪真系好少少嘅咧？ 嗱，頭先講咗10度底下嘅冰水啦，即係可能室温啊，或者你落少冰嘅話，其實問題都唔係太大嘅，即係500ml以內。即係我哋而家譬如去出去餐廳飲下少冰嘅奶茶啊、咖啡啊嗰啲，問題都唔係太大嘅。咁但係如果就係飲得太長，即係月經期間飲得太多嘅話咧，我哋都唔建議㗎咁樣樣咯。 咁如果我係有呢、這個经痛的问题啦，就是不乖啊，我就是喝了冻嘢，那我有什么的办法是，或者其实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舒缓这一个的经痛的问题呢？ 第一就真的月经来的头那几天啦，真的尽量避免喝冻嘢嘅。咁但如果你其实真的想避免这件事出现呢，我哋讲緊一啲红色嘅飲品，譬如一啲暖嘅，譬如姜茶或者红枣茶、玫瑰花茶呢，其实对月经周期嚟之前呢，啲痛經都有減少嘅狀況咯。咁另外有啲穴位都幫到大家嘅，譬如講緊足三里啊，或者三陰交啊、離經嘅時候咧，按壓一下咧，其實有舒緩痛經嘅作用，都係效果係非常之好㗎。 咁除咗就係话如果假设个女性我就乖啦唔飲冻嘢嘅。咁但係周不时呢即係喺经期嘅时候呢都会有经痛啊。有冇话喺中医嘅角度呢可以点样去舒缓同埋点解会有经痛嘅。 嗱其实我哋见到有啲研究显示呢其实佢哋有啲譬如讲緊飲食习惯。 嗯。 譬如讲緊佢好主要飲冻嘢啦。咁第二就係讲緊原来食甜嘢呢都係会有帮有会影响到月经嚟得唔係好顺利嘅。是啊因为其实冻嘢第一大家都知道月经周期个子宫要有一个正常的收缩令到个子宫入面的内膜呢嚟变咗有月经㗎嘛。 是 啊。咁但係因为冻嘢呢都会令到嗰个我哋叫做 smooth muscle 啦平滑肌肉呢佢会痉挛啊咁所以有痉挛嘅状态底下就会有痛经咁所以冻嘢就真係避免飲嘅。咁但係有啲研究就唔係淨係飲冻嘢啦咁就係讲緊食甜嘢食得太多。因为大家都是女性啦我都好喜欢吃甜嘢嘅。 是啊仲要有阵时呢啲人话食甜嘢呢会舒缓到个经痛㗎嘛。 其实系调返转嘅。是啊好得意因为大家嗱离经嘅时候呢因为个脾胃都较为差啦刚才讲緊虚弱嗰啲。咁就好喜欢食甜嘢即系讲緊啊觉得好想舒缓下譬如德国好鍾意就係讲緊食朱古力呢可以帮助舒缓痛经、 啊、 或者减轻肚痛嘅。 我就係咁样做啊因为。 係啦咁但係就研究发现呢调返转因为嗰、那个即係糖分太高啦令到肌肉呢佢即係缺少咗个肌肉量。咁所以女性呢嚟 M 期间呢食得甜嘢呢喺中医角度令个脾胃更加虚弱。咁所以变相呢见到研究譬如有1200人嘅研究显示如果食得甜嘢太多呢其实佢嚟 M 痛嘅机会亦都会增加六成㗎。 哇真係估唔到。 係啊。 我仲咁鍾意我仲衰我系鍾意食雪糕嘅。 又甜又冻啊你。 冇错你讲得啱啦所以嚟 M 嘅时候啲女仔呢我哋都话俾佢听最好第一真係要 hold 一 hold 自己唔好食咁多甜嘢啦。咁、第二飲返多啲水。咁、其实呢会令到我哋个甜嘅味蕾可以减少啲呢冇咁容易食得太多甜嘢同埋冻嘢头先你讲緊嘅雪糕啦或者 yogurt 啦。咁其实喺 M 嚟嗰头嗰几日真係戒一戒口嘅啫但其余嘅时间呢都食都冇乜问题嘅。 嗱头先呢讲到呢个经痛的问题啦所以我都想一想是不是因为我呢本身的体质有问题啦因为我自己呢都是平时很怕冻的、面色呢一朝早是苍白的 我都是的 是啦有没有说是为什么的 呢、我们讲的那个血液循环就是经常都说、手脚冰冻尤其是现在开始入春天咁應該個陽氣要充足㗎啦即係好似由一個冬眠嘅狀態個人要醒啦。咁、但係其實好多女性呢啲血液循環呢個身體都係較為差加上天氣香港好潮濕啦。咁所以變咗就好容易手腳冰凍啦。咁其實要改善呢好簡單頭先講咗第一真係飲少啲凍嘢食少啲甜嘢食啦。咁我哋都響應政府嘅呼籲啦每一日呢最少都要行一萬步嘅係啦。 一萬步啊 即是做多啲运动。 是啦唔一定要好剧烈嘅大家而家有手机嘅其实呢你一睇佢呢就会见到呢话俾你听每一日有冇行到一万步。咁甚至乎我都建议女性啦其实你行商场我哋都计数㗎啦咁样。 OK 喎咁样。作品计埋喎。 唔系叫你一下行两三个钟你分开行早朝早晏昼或者夜晚譬如你搭即係少啲搭一两个站嘅车。咁你行路返工啊或者返学呢其实对你本嘅身体呢都系个血液循环都有帮助嘅。 我自己个方法呢就系、譬如你搭完港铁啦咁样之后呢我系直接行楼梯嘅。我就唔用扶手电梯咯。 哦，咁都几好喎、 啊，喎， 系啊，我都同，因为我太懒啦，得要喐下。咁但系除咗呢啲之外，有冇话啊？其实就中药方面，又或者有啲咩食疗方面系可以调理到嘅咧？如果我手脚冰冷嘅话， 嗱，其实咧讲紧个头先讲紧手脚冰冻啊，或者 M 痛，譬如讲紧持续多过三个月以上咧，你先至要揾中医师或者揾西医去查询嘅。但系如果其实只不过一两次呢啲，就唔使太担心啦。咁其實有乜嘢食療呢就係頭先講一啲紅色嘅食物譬如講緊我哋講緊車厘子啊或者士多啤梨啊或者紅肉啦即係講緊譬如牛肉啊或者豬肉啊 或者讲紧有啲病人识得用一啲我哋讲紧大枣啊、红枣啊、黑枣咧，其实呢啲阳气充足嘅情况底下啲食物咧，都帮到大家咧，呢啲血液循环会好啲咧，个痛经啊或者皮肤咧都会好好多噶。 嗯，嗱，啱啱就话女仔都怕冻啊嘛，咁系咪喺呢啲特别嘅时间，即系或者平时嘅时候，其实唔好吹咁多冷气，系咪都有帮助噶？ 是啊，但是其实因为现在香港很潮湿同埋都开始热啦，咁我啲病人都开始开冷气㗎啦。咁、但係其实最紧要就係个风口唔好吹住自己啦。咁其实有阵时手脚呢系咪一个标准觉得自己系咪冻呢就调返转嘅。有阵时反而摸返自己条颈嘅位置有冇觉得暖和，咁就最紧要呢、這个系反而系一个标准。因为啲病人啊夜晚有阵时佢即系唔系淨系背脊觉得冻，佢手脚冻到呢系会麻痹啦，甚至佢好容易抽筋，咁呢个反而先至系一个病况囉。咁所以嗱，大家有阵时坐喺度返工嘅时候冇乜点喐嘛，手脚冻呢就唔使唔紧张嘅。咁、最紧要起身喐下，譬如话唔好坐多嗰30分钟，起身喐一喐咧，其实呢啲对血液循环都有帮助噶。 明白。咁、今日就唔该晒黄博士啦，希望今日咧大家女性都可以知道手脚冰冷都唔系坏事嚟嘅，特别喺经期就记得唔好再食甜嘢啦。唔该晒黄博士， 拜拜， 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出现企稳态势的同时，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因素亦都有所增加，需要双方重视。他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對於台獨和美方打壓中方高科技發展的問題，中方不會坐視不管。他又說，美國制裁中國企業的清單越拉越長，這個不是去風險，而是製造風險。習近平也展述了中方在涉港、人權和南海等問題上的立場。新華社報導，拜登重申美方不支持台獨，亦不尋求和中國脫鈎。白宫就话，拜登强调美国会继续防止美国的先进技术被用于破坏美国国家安全，但两国元首都认为呢次通话是坦诚和具建设性，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而中方欢迎美国财长耶伦和国务卿布林肯在近期访华。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韓在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指導之下，成功進行新型中遠程高超音速導彈的首次試射。報導說，金正恩昨日抵達發射陣地，察看火星炮 16B 型中遠程固體彈道導彈，具體了解武器系統。在聽取試射計劃彙報之後，下達了發射命令。導彈從平壤市郊一個人民軍部隊訓練場向東北方向發射，准确落在射程1000公里界限的北韩东海水域。报道说，金正恩对试射结果表示极大满意，形容是北韩国防科技力量由一个威慑性战略攻击武器的诞生，又说培养能够压制和管控敌人的压倒力量是当前国家面临的最迫切任务。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一间夜总会起火，至少29人死亡，一人在医院接受治疗。事发在当地星期二中午，起火的夜总会位于贝希克塔什区一座16层高大厦的地下室。夜总会起火之后，火势蔓延至大厦的3楼，大火几个钟头之后受控。当局说，遇难者是夜总会的装修工人，目前有6人被扣留接受调查。市长表示，当局并未接获夜总会关于装修或者建设的申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炎热，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晨光第一线，阿欧。 喂喂喂，早晨，7:38。 早晨，早晨。 哇，咁快，听日又放假啦喎。 系啊，好嘢。 不过咧，我哋要翻工嘅，系啦。咁嗱，呢个礼拜可能你会听得少啲小白啦，同埋听得少啲阿嘉明啦。咁佢哋都亲子团啦呢个时间。咁啊，至于佢哋去边度咧，就卖个关子，等佢哋翻嚟咧，再同大家喺享乐时代嘅时候分享啦。 好。 咁啊，做节目主持人都有阵时要吸收下出边嘅灵感啊，或者睇下啲新事物，再翻嚟直播间咧，同我哋去分享嘅。嗱，今日咧最想讲嘅咧就系话晒我都叫财。才子傲啦，梗系同大家讲下钱啦。嗱，旧时有套经典嘅电影咧，叫《嫁个有钱人》啦，有见过啊？有冇睇过啊？ 好中意睇。 阿郑秀文同边个做啊？记唔记得？ 任贤齐。 好嘢喎，真系有睇喎、啊。咦，船仔你未睇喎？ 唔系，我谂紧边套，我开始记 边套。 我好似睇过、啊。 因为嗰段时间咧 ，Sammy 拍好多戏嘅、 啊， 又瘦身男女啊，又 嗰个吴彦祖系咪？啊，嗰、那个系杨千嬅。 系啊，开始捞乱咗，大家 个开始捞乱啊， 大家。个有钱人咧，就我印象之中都系同 Vicky 嘅睇法系咁嘅，都系阿 Sammy 啦，同埋小齐做嘅咁样咁啊。嗱，就算你嫁唔到有钱人，我哋而家女性自主啊嘛，自己做个有钱人咪得咯， 自己搵钱咯， 冇问题。好啦，即刻同大家睇下最新啊呢个福布斯啊公布2024年全球富豪排行榜。好啦，俾你估下先，世界首富系做啲乜嘢嘅？边一位好难讲出嚟㗎啦，你都唔会背住个世界首富个名，你通常就係记得香港首富㗎啫、 嗯。我其实淨係估到 Elon Musk 㗎咋。 Elon Musk 係咪即係做 T 车嗰、那个係咪 係啦，一系呢一永远一系佢，另外一个呢就係嗰个好奢侈品品牌嘅主席。 即係船仔呢、真係有啲想叫做往上流动嘅决心。因为咧 都好了解啲上流人士嘅嘢喎， 佢留意嘅嘢咧同你留意唔同啦， 唔同噶， 系啦，因为咧你系睇紧嫁个有钱人，你系郑秀文同埋任贤齐，佢系认识啊呢个 L 字头个奢侈品品牌啊。阿尔洛及家族啊吓，咁啊哇真系啊，福布斯排行榜第一位依然系佢啊，兵器铺排上边咧继续系佢蝉联第一位嘅，2330亿。 哇！ 美金， 哇！ 所以咧，我估计报章咧，如果唔用美金去译咧，如果譬如你话用港币去译咧，佢随时出嚟，佢出嚟仲夸张啲。咁所以咧，即系帮主持人啊，容易啲讲，就系2330亿美金，就系第一位啦。第二位咧，船仔亦都讲得冇错啦，就系 T 车嗰个创办人啦，即系而家话上太空啊 ，SpaceX 嗰个 Elon Musk 啦， 植入晶片落个脑度嗰个啦， 争好远啊， 系咩？ 争好远啊！第一位同第二位咧，唔系争普通争50亿啊，100亿啊， 系 都争成。几百亿 咁多， 咁都几多 喎？系啊，第二位嘅 Elon Musk 咧得1950亿咋？ 可唔可以烧烧呢个火箭烧得太多钱咧？ 唔知啊，定还是 上 晒 太空咧？ 定还是佢嗰啲 crypto 开始唔值钱啊？OK， 咁啊，再同大家跟进下啦，仲有啲乜嘢嘅叫做有钱人咧？咁啊，第三位就系电商平台啦，即系。嗰、那个熱帶雨林嗰个创办人啊、熱帶雨林。喂咁呢个我觉得系华丽转身嚟嘅贝索斯。点解呢我有睇过一本贝索斯传呢都觉得佢嘅经历都系有趣。同埋再加上呢我成长嘅年代呢熱帶雨林呢系卖书㗎。你记唔记得一开始地运佢系卖书㗎。佢系一个书商嚟㗎、或者佢系一个叫做网上书店嚟㗎。但系佢依家成为咗全球基本上數一數二大嘅呢個電商平台咧，我覺得呢個係華麗轉身咯。 同埋佢係識得轉型呢一下，我覺得好犀利。尤其是咧，如果大家有睇過一啲實體店，即係佢哋有實體店噶嘛，佢、就係好早嘅時候，你已經就咁行入去咧、 啊， 你已經係唔需要俾錢行翻出嚟噶啦。點解咧？佢、直接 link 咗你嗰個熱帶雨林嘅 account， 咁、你就直接拎走嗰件 product 咧、 啊， 就已經俾咗錢噶啦。 講緊喺15、16年前，船仔講緊呢件事發生。 發生，所以佢哋真係走在時代嘅尖端嘅。大家亦都唔係好諗到，哇！一間書店可以咁樣做，你見香港啲書店啊，執嘅執啊，縮細嘅縮細啊，冇得玩嘅冇得玩。但係因為人哋唔係喎，搞到可以全球富豪榜第三位喎。好，再數落去第四位同我哋生活息息相關啦，就係無論咧我哋嘅玩嘅手機嘅應用平台啦，以至大家好中意 po 嘅 story 咧，都關佢事嘅，就係阿朱生啦，阿朱一伯格先生啊。咁啊，朱一伯格最為人津津樂道係乜嘢咧？唔係創辦咗 Facebook 嘅，係因為佢讀讀下書唔讀書，跟住成日咧都有啲唔生性嘅靚仔攞出，哎呀，老豆你睇下朱一伯格都係讀讀下大學唔讀 fit 咗啊，跟住先可以有咁偉大嘅成就啊，不如。我都唔读啦，咁样。 咦？呢、這个咪我？ 系呢个系你嚟噶， 咪就系我咯。但系我最后屘觉得，算啦，我唔系朱克伯格。 朱克伯格都系得暂时得一个朱克伯格噶。你举嚟举去嗰啲例子啊， 都要努力噶。 咁解啦，系咪先 ？OK， 咁啊，再数落去啦。咁啊，第六位就系股神巴菲特啦。咁啊，都同第一位争成1000亿美金噶啦，系1000亿美金 啦都。 其实讲真，我哋作为啲凡夫俗子，10亿。都真系够使一世噶啦！ 其实你俾1亿我已经好开心噶，都唔好讲10亿啊！ 我贪心啲啊、okay ，我要10亿，1亿真系唔系好够使啊！当你发现咗香港物价要70蚊食个焗猪扒饭之后咧，你就发觉1亿咧唔够你财务自由同埋退休噶啦。 系啊，系咩？我如果做定期会唔会好啲啊？ 定期个息率会唔同噶嘛？傻瓜，有段时间系零息年代嘅，即系当然你依家好趋之若鹜，早一两年成日同你讲话，喂，做定期有5厘息啊，6厘息好过投资股票啦。咁但系呢个唔系永远噶嘛，系咪先？ 即 系你知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底下同美国嘅息率就挂钩，有阵时我哋都冇个自主能力，可以即系可以自发工咯咁样。咁睇下有冇机会脱欧之后同其他嘅货币挂钩啦，咁样系啊。咁啊，往后再推演啦呢啲。好，讲翻呢啲搵钱嘢先啦。全球富豪排行榜睇翻，喂近呢啊中国方面啦，就系、是、做水嘅呢位朋友，钟闪闪系啊。 哦，即系上市嗰间， 系啊，做水噶、哦，做水噶，嗱，做水做到全球排第24位都唔讲得少。 其实我成日都觉得系好神奇噶，即系佢卖水卖到上市咧、嗯，其实我已经觉得好犀利噶啦。然后佢竟然上埋呢一个富豪榜。 咁天时地利人和嘅，如果你真系睇翻，即系无论系财富杂志啦，即系 Fortune 啦，同埋即系福布斯一啲分析咧，都话咁你始终要喺一个发展中嘅国家先可以发生呢样嘢嘅，即 系 水资源比较贵乏一啲啦，大家相信食水要系洁净嘅话，都系助力咗呢位钟先生系可以搞得掂嘅，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咧，往后嘅世代，我哋讲 ESG 同埋讲粮食危机同埋水资源危机咧，其实水啊粮食咧都系有啲投资嘅新前瞻嘅。当我哋细个嘅时候，哇！即系你做猪肉佬咁样，或者肉类切割员，边度值钱噶咁样？今次今日咧，你试下。你试下真系啊，即系试 下去啊！ 买啲五花腩啊，爱嚟包粽食啊，迟啲端午节，你睇下依家啲五花腩几贵 啊！ 贵啊， 一 劈 排骨都贵啊！ 系啊，即系你有去煮开饭，你就知依家啲猪肉价格几贵贵、啊， 一劈可能30-40蚊嘅都， 系啊， 都得十几嚿噶咋！ 你谂下可可豆啊，又上到历史嘅新高啦！即系好多农产品，大家好似之前都唔系好睇得起，但系依家就随住粮食危机同埋气候变化就。令到呢啲所有嘅叫做粮食嘅嘢啦，关事嘅嘢都水涨船高咯。好，咁啊再落去啦，咁啊27位就去到啦，字字跳动嘅创办人啦，咁样咁嗱。外国真系好兴玩嘅， 系啊， 其实咧呢一样系好有趣嘅。内地可以玩抖音啦，东南亚嘅朋友咧亦都可以玩 TikTok 啦。香港啊唔可以玩， 系啊！我成日咧都好想试下 connect 去呢一个嘅外国嘅 TikTok 啦。 我哋有阵时咧睇呢啲短视频咧、 啊， 我哋都要睇另一啲平台转发。 我哋用翻朱克伯格嗰个平台去睇翻 TikTok， 拗晒头系嘛？即系呢个系有阵时喺网络上边个 social network 嘅一个匪夷所思啦。即系唔系特登就系讲一两个呢啲社交平台，系想讲晒成个网络文化，又从住个网络文化去一步一步。 步引證到啊，點解會令到呢啲朋友仔可以致富咧？個致富之道係點咧？咁短視頻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依家成日我自己睇啲片都係睇兩三分鐘嘅，譬如兩分鐘教你乜乜乜，一分鐘睇完部電影，十分鐘已經睇完最近好火紅嘅邊部劇集啦咁樣，即係每樣嘢都濃縮啊！你有陣時喺街咧搭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咧，你見到全部人都係睇短視頻嘅， 係啊， 嗰啲短視頻咧，譬如啲電影解説咧。永远都系得同一个人把声噶， 系啊，佢都系咁样咯，佢都系用翻嗰个 AI 噶嘛， 系咯、 啊， 永远都 系啊。 跟住咧，我一开始唔知道啦，我以为哇呢、這个解说电影嘅人都好刻苦下、啊，所有电影都系佢去解说噶，因为咧我喺度听次次都系呢个马老把声， 同埋永远都系小帅嘛， 系啊， 都 系嗰两个，佢、 啊、 有两三个名系成日都会用噶嘛，系啊。 小美啊， 類似咁樣嗰啲咁樣啦， 同埋而家咧內地咧就話最近嘅marketing 嘅趨勢，全部都係除咗短視頻咧係短劇啊，即係專拍啲五分鐘一集，咁然後 total 成套劇你想追曬咧就需要兩個鐘嘅啫。 嗰啲短劇咧，我一段時間好沉迷。嗰啲短劇咧，永遠都一個大方向嘅。個大方向就係咩咧？永遠就睇唔起嗰個人， 係啊， 嗰個人咧就突然間咧 有一個人幫咗佢，幫佢嘅。 嗰個短劇我哋而家製作一個短劇場嘅，就係咧嗱，我同阿泳兒拍拖啦，咁先算啦。跟住咧就阿泳兒咧就睇唔起阿歐咧，因為好似阿窮書生咁樣啦。跟住咧你就移情別戀啦，你就中意咗一個男人叫船仔啦，咁你就過去啦。跟住有一日咧，我就身光頸靚啦，揸住架超跑，突然間咧就一落車嘅時候咧就見到你兩個啦。跟住咧泳兒就另眼相看啦，跟住話：哇！你做咩事啊？係咪中咗彩票？跟住咧阿歐咧就要講嗰番咧。壮志骄阳嘅说话就话，当然咧，你同我分咗手咧，我好努力咁样寒窗苦读咧，考咗上去北京大学啊，跟住咧，我成为咗咧 NVIDIA 创办人嘅其中一个合伙人，依家全香港所有晶片都我做嘅，即系你明白吗？即系呢个就系咧。佢哋嗰啲短劇 到最後一個畫面係乜嘢啊？就係、是、泳兒回頭，好唔忿氣咁樣望住阿歐啦。 早知嗰陣時同呢個四眼仔一齊， 繼續一 齊，唔好同船仔一齊。 係啊，跟住船仔就會好嬲咯。係啦，永遠都係咁嘅，船仔就要揼揼地嘅。 好啦，你講咗咁多先啦，即係呢啲創辦人講唔曬咁啊，從住即係財富走去邊度，知識亦都走去邊度啊嚇。咁大家又可以了解一下往後整個世界嘅推演啦。 醒全球都关机，今晚这世间都会坏死，多得 AI 就像必杀技，沾手指观音可替代你，讯息和物理全摸你口味，发张到军事都会处理，不出手就获得胜利，视觉都抛弃，承认再出生也即弃 ，No即将到期。一出生就用白痴手机，听霍金警告都见危机。最终暂时你未得掉惊奇，你吩咐起系他壮士应期。一天其他隔离，他会反击你。趁今晚杀死你。 见地 霍金预言书，佢系 Alan 布志伦啊。 晨光第一线，船仔。 讲完呢一个富豪嘅排行榜啦，即刻谂一谂咧，想成为一个富豪，梗系做嘢噶啦。 啱啊！ 咁但系咧，做嘢之余咧，其实大家又觉唔觉得 work life balance 即系呢个工作同埋生活之间嘅平衡非常之重要？ 重要， 重要啊！ 我睇到依家呢个全球富豪排行榜，个个都系工作同埋咧呢个享受咧系哈佛嘅，几乎 系咪？ 系啊， 系咩 ？Elon Musk 好似唔系， 佢系纯玩系咪？ 佢纯做嘢。 纯玩，佢有玩嘅，成日都去玩嘅，其实 都系嘅。但我 feel 到佢之前有嗰啲自传话佢一日做唔知十几廿个钟嘢噶嘛。 系咩？佢呢两年乖啲咯，之前有啲逃色丑闻。 哦，系啊，系啊。 你谂下几多时间可以玩到呢啲嘢？如果唔系，佢就唔会有逃色丑。如果你好努力做嘢 嘅话， 即我一日做十五个钟头嘢，我心 都瞓觉啦。 佢都冇体能同埋冇体力去玩啦，系咪先？作为一个男士，我其他嘢都唔同佢冇共鸣啊！唯一呢一样嘢，我觉得我会理解。要握手啊，交翻俾船仔讲先。 今日咧，俾你查开咗啦。其实咧，今日想讲咧，就系呢一个2023年嘅Work Life Balance Index 啊，咁系由一间 HR 嘅科技公司咧去到做呢个统计啦。咁就列出咗十个国家。究竟是哪一个国家是最有 work life balance 的？我们估第一名啊，只是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北欧国家， 我都觉得 北欧，欧洲 的 答案是新西兰。 哦，诶，都似， 系啦，因为咧，原来佢有26个州嘅有薪产假啦，哦，而且咧系有个比较高嘅最低工资标准嘅，系啦，咁而且法定假期咧，讲紧系一定要有32日。 法定假期32日喎， 法定年假咁样，咁同埋佢嘅文化轻松啲啦，就讲话最好就重视翻家庭啊、娱乐啊等等，咁但系咧。咁樣聽完好似好開心啦，其實都有 14% 嘅員工咧，每個禮拜係要工作超過50个钟嘅， 都有嘅。不過紐西蘭啊，或者澳洲呢啲地方咧，個天然嘅環境影響比較大啲啊。有陣時其實你要處理屋企嘢咧都幾煩，即係譬如澳洲嗰啲雨季咧，好多地方都會水浸， 係啊。 咁咧水浸咧，其實唔好講話翻工，你門口都出唔到咯。咁譬如紐西蘭都係啦，即係你睇佢嘅自然景緻，哇，好靚好靚。咁但系嗰一种你咁贴近大自然一反水嘅时候，又会令到你难搞啲咯，老实啲咁样讲。 咁所以有，我觉得有好有唔好嘅。咁另外咧，第二个咧，系欧洲国家嚟嘅，系西班牙。 哦，這个估唔到，這个 西班牙 系啦，佢嘅法定年假都有26日嘅。 哦， 咁而且咧，佢讲根据嗰个数据嚟讲咧，就话工作以外嘅个人同埋休闲护理时间咧，其实喺所有国家嚟讲咧，都系靠前嘅，仅次于意大利同埋法国嘅啫。咁同埋咧，嗱，头先讲到话有 14% 嘅员工啊，呢个新西兰咧就系每个星期超过50个钟啦。其实咧喺西班牙咧只系得 2.5% 嘅啫。 哦。 系啦，咁但系咧，而家就唔系啦， 而家个文化咧就不断转变啦。即系如果大家有听过西班牙咧，佢哋有个传统嘅，就要瞓晏觉。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佢哋而家个晏觉嘅时间咧系少咗好多嘅，甚至系冇得休息噶啦。咁、所以个工作时间又会延长咗。咁、所以咧，佢就话啦：，哇，咁而家咁样个个都冇得瞓晏觉唔得噶。系。咁所以咧，个总理希望就话啦：，嗰、那個工作日嘅結束時間，希望係下晝六點鐘就完啦。咁、你就可以收工。 係 係啦，咁所以聽落咧就開心嘅。 六點鐘好似喺好多地方都已經算係遲咯， 係 啊，因為好多地方有時四點零啊、五點就已經收工咯。 係 啊，不過我知道最近咧，其實咧即係越嚟越時代進步啊，大家咧都想要多啲福利。我知道咧，而家最近唔少公司都有四天工作週啦，即係星期五就可能喺屋企做嘢咁樣啦。原來咧最近喺內地啊，都有一個咧叫做唔開心假。嗰間公司啊，即係你係可以有十日嘅唔開心假， 嚇一年裏面， 係啊，咁我覺得呢樣嘢係 OK 噶。 咁佢哋啲員工係因為成日唔開心而要放唔開心假，定還是係太開心有得放假，而要放唔開心假？ 嗱，我就欣賞個老細，因為佢話咧都注重員工嘅情緒，每個人都會可能係。可能分手，可能是屋企人，可能有啲事情，咁但係有呢一啲唔係病假，唔係一啲其他嘅假，你可以攞到呢啲唔開心假咧，我覺得對於員工嚟講，翻工咧都有個動力多啲啊。 係啊，咁同埋所以即係 work life balance 好重要咯。人係做嘢之餘咧，其實揾到啲時間去唞下咧，都係開心嘅。咁香港係難啲嘅，咁係真係要辛苦啲做嘢。不過大家可以忙中咧就大休嘅，但係揾下啲時間 lunch time， 可能同啲朋友出去。食下饭 ，hea 下咧，咁样就可以开心啲噶啦。 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分啊，这个环节咧，今日继续啊，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系早晨 啊，同我咧一齐跟进一下咧，琴日港股啊，几叻仔，哇，曾经升400多点啊吓，咁啊，港股咧第二季开局咧飙升咗390点啦，咁啊，连咧有恶王之称啊，全球最大嘅对冲基金啊，桥水基金嘅创办人咧都啊。叫买港股咁啊，真系咧，哇出下口述咁样啊，令到琴日即系港股都升得几好啦。咁啊，原先可以真系17000点到可以收市，咁最后都唔得，争少少啊，还翻70点嚟先咁样。咁啊，等今日睇下今日有冇机会再升过啦。嗱，琴日咧同 Kenny 喺呢个环节倾偈嘅时候咧，都有展望啊，望住18000点咁流上去。喂，咁样琴日突然间行咗一大步。成400点上去，会唔会步伐会加快啲咧？咁啊，Kenny 交俾你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咁啊，琴日就除咗話嗰個指數升幅方面咧，就係、是、好之外嘅話咧，最重要就係個成交啦，成交方面咧就顯著增加咗啦。咁都睇到其實就真係睇到啲資金流啊，或者係叫市場上邊嗰個係流動性上邊咧，就係、是、真係明顯都仲有一個改善喺度嘅。咁呢個就係、是、利好因素，就我哋琴日之後就都分析過啦，就包括內地經濟數據啊，內地方面咧可能就變相有啲 QE 啦，咁啊跟住另外就呢、這個係外圍個市況方面啦，就都係配合啦，咁所以變咗就港股就似乎都係相對係落後嘅，咁大家可能都會開始就係覺得美股方面咧就要唞唞啦，咁所以有機會咧就有啲資金方面咧可能就係、是、分流到去呢個港股市場都唔出奇嘅，咁我諗呢個都係喺第二季嚟講嘅話咧係一個好嘅開始咯。 嗯，头啊都真系好明显啦吓，见到即系隔晚美股都跌得都几多同埋几急啊吓，咁包括啦即系Tesla 啦，咁首季个负运减少9%啊，差过预期啦，咁啊股价亦都即系跌落嚟，睇嚟呢排电能车股都要即系睇一睇定少少先啊。虽然我哋依家有阵时喺路面上面，特别系香港路面啊，越嚟越多电能车啦，以至琴日 Candy 都话，唉想去珠海走一转，我估珠海着咗有70%以上都系电能车。 是啊，尤其是你睇翻当然香港方面咧嗰、那个电动车嘅消息或者焦点嘅话咧，就一定系睇小米啦，即系小米方面咧嗰、那个即系车方面咧就系、是、呢、這个即系一事无两啊，因为咧价钱又呢个比预期平啦，第二咧、那个样又靓仔，同埋第三嗰个性能啊或者各样数据方面咧都系好啦，咁所以变咗就带动咗其他。电动车方面咧都需要减价。 嗯，咁啊，可能真系会好似之前 Kenny 喺呢个环节咁样嗰度讲啊吓，咁啊，良性竞争当然系好啦。但系如果 Once 好似之前当系 device 智能手机咁样去咗个价格战咧，即系当然做消费者梗系觉得正啦。哇，即系可能十零廿万，哇，有个咁高质量或者技术含量咁高嘅电能车，耶，咁啊，消费者万岁。但系喺消费者万岁之前一定会发生一件事，就系、是、个国价战咯。你睇法系点啊 ，Kenny？ 系啊，呢、這个必然会发生，尤其是喺内地方面咧，嗰、那个系情况咧就系、是特别明显嘅。即系通常咧嗰、那个产品啊或者嗰个服务方面咧就系、是、受欢迎啊，就大家会一窝蜂咁咧就涌入呢个市场里边啊。即系好快咧就系、是、呢、這个蓝海就变咗红海。咁所以作为投资者嚟讲嘅话咧，揀股咧就开始要系特别小心噶。即系我哋琴日都提过啦。呢、這個即係電動車市場方面咧，肯定個資達咧就會即係越嚟越激烈，同埋越嚟越明顯嘅啦。咁所以變咗你揀電動車股嚟講嘅話咧，一定要揀翻一啲係有獨特性嘅。咁嗱，當然啦，我覺得好似手機咁啦嚇，到最後咧都係得翻幾個品牌啫。如果以前嘅內地手機方面咧，係講緊係哇成千上萬嘅嘛，有啲貼牌嘅公司都可以係即係 OK 嘅。咁但係你到最後其實你數埋手指頭都係得五隻六隻咁嘅啫，咁我諗車都會有類似呢個情況出現嘅，所以就必須要揀一啲咧係真係可以生存得到嘅公司咯。 係非常認同 Kenny 講咧，揀股要小心啊嚇！有陣時如果你揀咗一啲咧股份咧有機會停牌嘅咧，都未必係一件好事，因為你 trade 唔走啊嘛。嗱講緊係咩咧？港股業績期之後咧就再現呢個停牌潮啊！琴日咧合共有65間嘅股份咧就宣告啊，即日起暫停買賣，咁嘅數字咧創咗近年嘅新高啊！主要原因咧就係未能夠喺叫做期限之前。啦，呢个俾到大家睇呢个全年业绩咯，当中包括咧都几多内房企业啊，包括咧碧桂园啊、融信中国等等啦，呢啲焦点嘅内房股啦。OK， 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喂呢、這个情况系咪都唔太健康咧？而交唔到呢个财务报表，即系全年业绩，对于投资者嘅影响又喺边度？或者对于个企业嘅影响又喺边度？咁呢、這个交易所或者证监系咪真系要出手多啲去睇实啲先咧？如果唔系，吓吓到三月嘅时候都交唔到，交唔到功课、哦，班主任就叫大家停学啦，咁都唔系办法。喂，如果下年100间，再下年300间，咁啊唔得掂噶嘛。OK， 咁啊 ，Kenny 交俾你多讲啦，唔该。 呢幾年咧就係、是特別多嘅，因為點解咧？第一，首先就係、是前一兩年嘅時間咧，都係面對疫情啊。咁疫情嘅時間嘅話咧、都會影響好多公司嘅審計工作啊，或者甚至乎影響嗰間公司本身嘅業務啦、啊。咁啊，跟住之後落嚟咧，就疫情之後就到內房啊。咁你見到內房方面咧，好多債務上面嘅問題都係未能夠解決噶嘛。咁所以你好難咧，就令到一個係核數師方面咧，可以係完全咧就係好。放心地簽一個係核數報告嘅，咁佢即係必須咧，可能好多時都會係因為交易所方面咧，其實都好重要，就係睇下呢間公司方面咧有冇個持續性經營嘅能力啊。即係話，譬如你啊嚟緊呢一年嘅話咧，都唔夠錢去還錢嘅，咁你何來去持續性經營咧？咁你變咗就好難過到咧呢個核數師嘅報告啦。咁就變咗呢幾年咧都係有特殊嘅情況喺度嘅。咁其實我哋業界咧都有同呢個交易所又好啦，或者係證監啊監管當局方面咧都有傾過，就話會唔會有一個安排，就話俾一啲係停咗牌嘅公司方面咧，係有另一個板或者另一個係即係交易所可以係 trade 啦交易咧。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投資者揸住一啲停咗牌嘅公司嘅話咧，就變咗係一個廢物嚟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係可以停咗牌之後咧，都有機會去 trade 嘅，咁你始終會有一個market value， 即係你覺得擔心或者你覺得前景唔好啫，但有啲人可能覺得唔係喎，其實佢可以復到牌或者解決咗問題之後咧，就有翻個價值嘅喎，咁有翻個市場喺度 trade 嘅話咧，就令到增加翻個流動性咯。 嗯，主持人都试过买一啲停牌嘅公司啊，到最后除埋牌添啊吓，咁都系年少嘅时候一啲唔好嘅经验啦。咁但系都值得去分享啊，即系唔好以为即系股票市场啫，真系唔需要分析就咁冲埋去就乱咁买嘢啊，咁真系会捉招，真系会输钱噶，系啊，投资真系涉及风险噶，咁啊，基金价格或者股票嘅价格真系可升可跌噶，呢一样嘢都系重要啊。但系呢一样嘅研究，头先听 Kenny 咁样。其实都可取，因为就算只股份跌到落一仙，咁你都有一仙攞翻啦，好过临尾除埋牌血本无归，或者有啲无止境咁样去停牌，停咗两年都有嘅。喂，两年好大嘅变迁啦、 事实上咧，有好多股份咧停咗牌之后咧，其实都有场外交易嘅活动嘅，即系有啲譬如大价啲嘅股份啊，咁样其实就大家觉得可能就系冇得市场正式嘅市场交易嘅话咧，就可能完全冇活动，其实唔系嘅，因为有可能有啲机构性投资者啊，或者一啲基金方面咧就系、是、趁呢个时间咧，可能就叫。當係不良資產咁去賣嘅，咁亦都係好普遍咧喺場外有呢啲活動，不過通常係即係大户啊，或者係啲即係比較大嘅固定投資者先做得到。咁如果能夠可以將呢個係服務都係拓展埋係散户都可以參與得到嘅話咧，咁其實就變咗令到散户投資者可以變相套現到嘛。 嗯，好啊，今日咧同Kenny 鄧星興咧傾住咁多先啦，下個禮拜再同 Kenny 傾偈，多謝曬你啊， 拜 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新与新意 ？Oh family， 难过的你在银河，何时何地预约需要我？请呼喊我，选择换一次生命。某些注定，有再生的我，就有新兄弟的你。 微尽是来代表爱意，那最美的事。Oh family， 若你相信这名字，随时随地来吧拥抱我，那又如何？感谢互相那鼓励，撑着一生一世，彼此的相识，用爱将生命安慰。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今天这个环节可以有一个开心事和一个我自己觉得冇咁开心嘅事同你分享，你想听咗开心先，你冇咁开心先啦、啊。 梗系听咗开心先啦、 啊， 开心先。 咁我哋去咗玩先啦吓，咁啊 ，Rugby Seven 七人榄球咧，星期五就开打啦，迎嚟咧疫情之后啊，首次全院满座啊，系 full house。你知唔知喺大球场咧要 full house 系好难啊，因为咧有啲位咧根本咧你送飞俾你咧你都唔会想睇啊，但系咧呢、這个七人榄球嘅热情咧得个太炽热啦。炽热到咧，就算连啲边边角落头咧，啲飞都卖晒啊！哇，好劲喎！呢个我真系几估唔到，今次可能都叫做同大球场 farewell 啦。因为咧，呢个榄球总会啊，40,000张门票咧已经啊卖晒40,000张咯。咁啊，大会咧预计所有门票咧都应该会悉数售罄啦。咁样咁都系几劲抽嘅。我估计咧，除咗我哋香港队值得支持之外咧，咁啊，另外大家都系想告别大球场啦。咁啊，即系如果你有入到去球场嗰度睇过呢个 Rugby Seven 嘅话咧，你都会感受到，特别喺南看台嗰度咧，简直系咧歌舞升平，唱歌系唱歌，跳舞嘅跳舞。饮饮品嘅饮饮品，简直系无敌啊！我想讲啊， 你都入去嘛？ 入噶入噶， 我都入啊！星期五都入啊！ 系咩？你星期五啊？ 系啊！ 咁早？ 系啊！ 我礼拜日先入、啊，睇嚟我哋缘悭一面啊！系啊！ 我喺得留翻呢度见面、 啊，系悭翻悭翻啲嘢啊！悭翻咩啊？悭翻嗰一面啊！真系缘悭一面，悭翻啲嘢。嗱，呢个系开心啦。好啦，开心讲完啦。 咁我哋要进入翻现实嘅香港生活嘅社会啦。咁我哋作为有打工嘅，咁有纳税都好应该啊，系咪先？OK， 咁多嘅纳税人听住啦，税季又嚟咯，咁大家呢依家就会听收到你屋企楼下个信箱呢全部都系一啲绿色嘅炸弹嚟㗎啦。税务局呢好有效率㗎。昨日已经发出了超过220,000张啊 ,2023 至2024年的这个利得税的报税表啦 ,120,000张的物业税的报表还有310,000张的雇主报税表。报税咯就是。咁啊为数呢约244,000张嘅个别人士报税表我估大家都系啦。即系有阵时啲个体户或者嗰啲叫做叫咩自由业者。 系、啊、 自雇人士。自雇人士都系属于呢个。 自由性工作者。 系啦 ,244,000 嘅个别人士报税表呢将会喺下个月啦2号就会发出啦下个月2号即系5月2号啊。5月2号。咁大家呢陆续都会收到呢个税单啦。咁纳税人同埋雇主呢一般需要喺呢个相关嘅报税表嘅发出嘅日期起一个月内就要填好㗎啦。咁呢我通常呢都想尽快填嘅。但系呢我都会留到最后一秒先填嘅，再加上网上报税咧就可以迟少少嘅，系、 哦、 啊。咁如果大家咧有叫做网上报开税咧，你就会知道啦。咁样市民可以浏览咧呢个税务局嘅网站啊 ，www.ird.gov.hk 咧会知道更多。你有冇听到呢个声音嘅演绎咧？同我过去讲嘅兴奋度咧， 系 更有 好大分别嘅，好大分别嘅。我估我都要饮翻啖水先啦吓，头先我明明讲 Ruby Seven 好开心噶嘛， 啊、但系 Ruby Seven 咧睇个天文图，好似呢个礼拜尾咧都有啲雨水啊， 唔紧要噶， 咁啊 系，有雨水 一齐揼啦， 有汗水， 有汗水，有美腿，系咪先啊？乜都有得睇噶， 有火腿食啦， 系啊，喷咪轻啊，系啊，火腿食唔食我就唔知啦，我自己系少食嘅，有啲嘢钠含量高啊嘛。睇人哋食都开心啦，系咪先？嗱，讲翻呢个税务二啊，都系一个 website 嚟嘅，就容许个别人士咧，用户选择使用咧政府自方便啊呢个应用程式咧作为登入同埋呢个签署呢个电子报税表嘅。咁啊，如果你哋想了解多啲嘅资讯咧，咁啊唔系喺税务局嗰度了解，就喺翻自方便嗰度了解。自方便系点样咧？就系浏览嗰个网站就系 www.imsmart.gov.hk 系啦， 喂，易记、哦， 咦，智方便啊嘛 ，imsmart 系啊，你哋都应该要搞搞嘅，智方便有阵时咧做好多政府嘅嘢啊，譬如排一啲牌照啊， 嗯、 以至咧总之做好多嘢啦，我费事随口讲，因为讲错咗啦，总之做好多关于政府流程上啊或者排队嘅嘢咧，都真系帮到手嘅，咁大家上网站咧就可以了解多少少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台湾花莲县海域发生7.3级地震，地震发生在朝早八点前。台湾的气象部门说，震源深度超过15公里，初步估计震央位于花莲对开台湾东部海域，花莲录得震度超过6级。台北震感明显，部分楼宇出现电力中断。央视新闻报道，福建福州、厦门、泉州、宁德等多处震感强烈。另外，日本亦都录到强烈地震。日本广播协会表示，日本气象厅向宫古岛和冲绳本岛等地发布海啸警报，不排除会有3米高的海浪抵达沿岸。而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台湾花莲东南偏南约15公里发生7.3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接到过百个市民报告，表示感到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三度，即是室内有感，类似小型货车驶过的震动。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出现企稳态势的同时，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因素亦都有所增加，需要引起双方重视。他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对于台独和美国打压中方高科技发展的问题，中方不会坐视不管。他又说，美国制裁中国企业的清单越拉越长，这样不是去风险，而是制造风险。习近平也都展述了中方在涉港、人权和南海等问题上的立场。新华社报道，拜登重申美方不支持台独，亦不寻求与中国脱欧。白宫就说，拜登强调美国会继续防止美国先进技术被用来破坏美国国家安全。不过两国元首都认为这次通话是坦诚和有建设性，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中方欢迎美国财长耶伦和国务卿布林肯在近期访华。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9,456点，跌38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284.39美元，卖出2,284.9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九龙区嘅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慢线啦。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啦。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嘅慢线。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畅通噶。咁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另外沙田的大涌桥路，由于有水务工程，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角街的慢线就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谁送上过彼岸？ 周吉培， 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 张曼芝， 流流现实幻象之间，逃离破碎绝望的心。I stay alone and drink my whiskey, I cry alone, I feel so tipsy。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35，今日做咩好啊，船仔？ 今日咧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一起试下呢个叫做美拉德风啊嘅风格嘅衫。 哦 大家知唔知咩叫美拉德蜂咧？ 唔知 系啦，其实咧美拉德咧本身就系解呢一个食物入边嘅蛋白质，同埋呢一个碳水化合物之后受热咧就会有一种反应嘅，咁就叫美拉德咁样啦。咁呢一种嘅反应咧，其实会引致到啲乜嘢咧？就系、会产生一堆嘅啡色或者甚至系啡黑色嘅一啲嘅唔同嘅颜色。咁、大家可以想象系乜嘢咧？就系、大家煎牛扒，或者煎呢一个嘅羊肉咁样等等啦，肉类啦主要，你煎煎下咧，去到差唔多八九成嘅时候咧，嗰一种颜色咧就系、我哋所讲嘅美拉德风格啦， 即系啡啡红红嘅咁样。 冇错啦，嗱，点解我会话做呢一种风格咧？系因为咧嗱，就嚟放假啦，听日就清明节啦，咁大家有冇理由有好兴嘅多巴胺风格嘅，即系着到五颜六色咁样啦， 好 sharp 嘅， 又唔好啱啦吓咁样。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谂下听日着咩或者今日可以着啲咩嘅时候咧，就着翻啲比较容易衬嘅。我相信香港人咧本身都有好多啡色啊、黑色啊， 会有嘅 灰色啊咁样嘅衫啦，咁啊可以着翻啲啱大家嘅颜色啦。 系啊，不过咧有啲朋友仔咧都唔理噶啦，香港都系百无禁忌啊。老实讲句，清明节咧有阵时去扫墓嘅时候，有啲朋友都系。穿到大红大紫咁样， 系咩？真系 噶，真系 噶， 有啊有，我都有见过咯。咁好明显，你会觉得有少少诧异嘅。咁但系，咁你啊细路仔嗱，好老实啦。我哋成年人就话有阵时，譬如话黑色衫显瘦，又话剩咁样嗰啲嘢，我哋先有呢啲咁嘅衫啫。咁但系你细路仔，你唔会有黑色衫啦。老实讲，我细个一定冇黑色衫，全部都系 colorful 嘅，系咪先？ 好似系喎，咁样讲。 我细个嘅时候最多就系嗰啲烫画 T， 翻版烫画 T， 烫住啲龙珠啊。我好中意郭富城噶嘛，我有个郭富城喺度，系啊，好搞笑啊！自己男仔 变身少女咁咯， 你变身少女 系 嘛？系咯，咁总之系咁咯。咁、你咪着住呢啲， 咁啊系啊，粉红色啊， 花里花碌咁，你咪。 但系咧，最近我行嗰啲时装铺咧，而家啲小朋友嘅衫咧，好鬼成熟噶、哦， 系啊，越嚟 系啊，我直情去睇咧，发现啲衫咧，我都得、哦。 咁 系 好，咁系好定唔好咧？其实，细路仔咪应该有翻童真嘅。 但系咧，佢哋着少着大人衫，你觉得好搞笑噶？有时 系咩？ 即系好似佢哋扮大人咯。 其实都系，其实都系因为而家呢一代嘅爸爸妈妈咧， 想佢哋咁样着，即系有个咩父子装啊，或者嗰啲叫做亲子装咁样咯。 系啊，我觉得几 Q 噶又。咁同埋因为咁样嘅缘故咧，最近就系几兴呢一只色嘅，即系美拉德咁样啦。咁系有几个衬搭。嘅方法咧，就可以俾小朋友或者大人嘅。咁、第一个方法咧，就真系好简单噶啦，就系、由浅到深啦。即系譬如我哋上身咧，就件啡色嘅浅啡，下身咪着翻件深棕色嘅裤咯。咁呢啲就比较容易 handle 一啲嘅，我觉得。咁或者咧，仲有一个叫三文治嘅搭法嘅。咁、就系大家可以想象到啦，我哋可能条腰带或者个袋咧深色啲，咁但系咧我哋嘅上衣或者下衣咧可以直情系同一只。色或者咧系接近嘅色系，咁样咧你就会比较容易着得舒服啲，同埋易啲衬。你知净系啡色啊，你开一开个 Pantone。哇，几十款啊，即系眼花缭乱啊，拣到。 不过美拉德穿搭呢一个咧，即系棕色、啡色咧，其实最容易衬系咩咧？就 系 衬白色同黑色。 啊，系嘅， 系 啊，容 易 衬 啊，百搭啲啊。 咁啊，大家谂下听日。着咩衫啦，或者调翻转头，可能依家你都未出门口，有啲 搵紧着咩衫，头痛紧， 系啦，可能可以攞船仔呢个做少少参考咯。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各位嘅晨光听众朋友，今日开始咧，我哋家长考牌学堂有一位新嘅老师嚟到同大家咧倾一啲关于育儿方面嘅故事嘅。今朝早邀请到嘅咧就系注册言语治疗师潘文伟博士，早晨啊，咩？ 早晨 ，Hello。嗱，其实言语治疗方面咧，相信近年都多咗家长对于呢一个嘅 term 认识咗多啲啦， 冇错， 亦都可能知道，咦，系时候我要睇睇我嘅小朋友有冇呢个需要。但其实呢个所谓嘅括弧时候咧，系几时开始嘅咧？ 你講得啱嘅，而家除咗家長咧多咗懷疑有言語治療呢個專業之外咧，其實係 家长在小朋友越来越小个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想啦，啊，使唔使带我的小朋友去见言语治疗师呢？咁样，其实好得意嘅，因为呢以往家长可能会觉得言语治疗师就是帮我小朋友讲嘢讲准啲啦，唔好有发音问题啦，或者啦，佢哋好中意咧等个小朋友啊，差唔多要面试咯，会唔会好似面试班咁，俾个言语治疗师再执整一下佢个表达技巧咧？ 当系急救咁样系嘛？ 有少少系嘅，但我哋都成日同家长解释，其实我哋唔系做面试训练噶。不过如果你话以一个系提升嘅角度，究竟一个小朋友喺表达自己方面可唔可以再表达得好啲咧？其实我哋都会就住佢发音啦、声线运用啦，同埋去表达上面嘅组织能力，会俾一啲嘅意见或者训练嘅。咁但系好得意咧，就系而家啲家长真系当个小朋友仲系 B B 嘅时候，已经开始谂啦。因为我谂大家个认知都开始多，知道言语治疗唔系斋讲嘢，因为我哋做嘅嘢好直接嘅。就是同个口去到喉咙有关呢个部位，所有关嘅功能我哋都睇，咁包括系嘴咀啦，或者系再细个啲你啜奶啊、食奶嘅能力啦，呢啲同口肌发展有关嘅。咁、哦、再加埋系小朋友系咪嗌得多就会声沙咧？点解有啲小朋友特别容易声沙，有啲冇咁容易咧、嗯？家长认知开始多，同埋我谂直情系连医生嘅认知都开始广泛啦，佢哋知道我哋可以帮到手的东西其实是多一点的。所以现在很有趣，很多家长的小朋友未够一岁就开始联络我们。这样 他们如果在这个年龄层来找你们的时候、他们最大的关注点是什么 呢、我自己看啦，最早期我们会接触的 BB、可能真系啜奶嗰个能力，点解我哋要睇啜奶嘅能力呢？我哋会发现啊，有啲小朋友系咪唔中意食嘢啊？系咪食嘢特别扭计啊？尤其有啲系母乳喂哺嘅家长会觉得，点解我个小朋友成日都真系好似唔系好食到奶咁？系咪我喂得唔好啊？咁、我哋发现咧，其实真系有机会有啲小朋友佢哋本应口肌发展上面有一啲限制，令到佢哋咧吸啜奶系食得冇咁好嘅。咁有機會是一些結構性問題，例如我們經常說的黐脷根、原來黐脷根我們要留意的不單單是他發音準不準，你 BB 你不計他發音準不準的， 最多就是說爸爸而已，懂 得說話很厲害BB 但原來他們吸啜食奶吃得厲害不厲害呢，我們看到、原來黐脷根都可能有少少影響的，甚至乎影響是很大的，又或者可能他們的面部肌肉或者條脷的肌肉張力真是比較弱一點的，做吸啜其实你好大运动量噶嘛， 系啊，出晒汗噶， 系啦，但系咁细个你又冇理由操去做 gym 咁样噶，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同唔同专业嘅，例如系儿科医生啦、牙医啦，甚至乎系护士啦，同佢哋都会有好多交流，点样可以帮个小朋友？首先揾翻佢会唔会真系有机会有黐脷根问题，影响佢食奶先。就算有没有这个问题都好啦，有没有一些面部肌肉的按摩啊，或者是好得意，他们有时会有一些过敏反应的。过敏反应不是说啊我喝了奶我就身痕或者起疹，不是那种过敏。而是呢他对温度很敏感，啲奶稍微热啲或者食食下稍微冻啲，他们那个的感觉已经是觉得很夸张地不舒服的了。如果是这样，可能都要有一些口肌的我们叫做 desensitization, 帮他减敏的一些训练，希望帮个小朋友食奶的时候少啲障碍。 其实食奶这个过程都已经其实很多问题可能会遇上、 原 来都可能是关言语治疗师的事的。 其实每一个的问题都可以有很多的原因的，有机会呢家长未曾想到跟小朋友的嘴仔有关的话，很多时候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喂得不好、或者是、我没有耐性，人哋做到嘅，點解我唔得咧？又或者你諗下，如果小朋友吸啜奶啊，吸啜得唔好，其實尤其母乳喂哺，你家長可能會有啲痛啊、唔舒服嘅感覺，就會覺得係咪我特別唔忍得痛添咧？其實、即係好多嘢，如果你揾到嗰個原因，你解決到嘅話，其實大家都舒服好多啦。 係啊，嗱咁呢個就係 B B 階段啦，當佢係一歲或以下嘅階段啦。咁但係上咗一歲之後咧，就可能係另外一個大問題啦。 冇錯， 佢仲唔肯講嘢啊嗰啲咧， 或者佢唔望我、 是不是又是关你事的呢？ 我们看每一个 人成长由 BB 开始，其实我哋对我哋嘅环境啦，包括身边嘅声音啊，你见得到嘅嘢啊，同你交流嘅人啊，你都会开始越嚟越有兴趣去了解多啲，接触多啲。BB 佢哋就系经历紧呢个阶段啦，去到一岁啦，我哋自然就系希望啊，佢开始真系多啲声咯，或者啦，佢对环境系有兴趣嘅，俾玩具佢真系揸住嚟研究一下，尝试一下跟住玩。咁你会觉得好开心嘅，但有啲乜嘢嘅情况家长会紧张呢？咦，我俾亲咩佢都唔玩嘅，我嚟敲嘅啫，净系咬嘅，点解都唔跟我玩嘅？又或者啦，佢唔望我，我成日嗌佢唔望我，叫佢名佢唔拧过嚟，咁你觉得啊，系咪一啲嘅好强烈嘅警示？我要小心啦，甚至乎去到岁半。佢真係未識得叫爸爸媽媽喎，最喜意玩車，但係連車都唔講喎，咁樣咁家長去到呢啲位置當然會擔心啦。例如啦，可能佢哋講到最喜意嘅車都唔識得叫，或者你用個車字去表達你想要啲乜嘢，家長就會開始擔心啦。究竟幾多歲唔講嘢先至覺得啊係一個警號，我哋要帶去見專家啦。近來咧，我同有一個家長有一個交流，我都覺得係一個比較新嘅我聽到嘅一個諗法。佢就係第一個小朋友，佢會覺得其實我已經唔熟佢嘅語言發展係點啦，好似覺得自己好冇用啦，點解都唔清楚嘅。再加埋如果知道自己應該係啱時間要揾專家幫手，都唔去揾咧，就覺得自己犯第二個大錯啦咁樣樣。跟住我會覺得，唉，做家長真係好多嘢可以自責， 所以要考牌咯，係嘛？ 咁我聽我都覺得，哦，咁。你以前我有少少衰嘅，我都会觉得，哎呀，家长唔好咁紧张啦，小朋友有佢自己成长嘅步伐噶嘛，咁应付到个小朋友生活需要，你唔好谂住佢要真系好超班，咁个小朋友童年先开心噶嘛，咁我当然明白每个家长有唔同压力，但系当我再听到呢个角度，哦，原来有呢一种担心嘅，你会担心自己唔识得去求助，反而会累咗个小朋友，我觉得啊，个压力真系完全超越我可以想象嘅咁样，咁但系我会睇啦，就系如果小朋友未讲嘢，我哋系咪净系？執著睇佢講嘢唔講嘢，出聲唔出聲咧，永遠應該再睇基本啲，佢有冇一個溝通嘅意欲，佢有冇一個溝通嘅動機，同埋啦，佢對於溝通，佢究竟有冇佢自己嘅辦法？其實可能佢有嘅，再睇多少少啦。其實生活上佢有冇溝通需要先？如果你對個小朋友真係照顧周到嘅，真係飯來張口，玩具圍住佢，其實佢。冇一个需要去表达自己，同埋我哋见到有一个情况好得意嘅，手手脚脚发展得快嘅小朋友咧，有机会佢哋讲嘢真系发展得慢少少嘅。 我都发觉系啊， 系啊，你样样嘢自己走到去攞，你爬到去攞，其实你真系要去揾人帮你嘅机会系低咗啦。咁唔系咁就等于佢唔讲嘢就得，而系我哋就要谂办法啦，点样喺生活上帮佢制造更加多嘅沟通需要。咁嘅话咧，你先真系帮到个小朋友咯，佢有需要先至会发展一个嘅技能出嚟噶嘛。咁其实好多嘢可以留意，好多嘢可以睇。 今晚即刻将啲玩具抌远啲先， 唔系真系嘅，呢个系真嘅。但系如果你成屋周地都已经系玩具啦，我系佢，我都攞一攞就抌低，攞一攞就抌低。其实你同佢讲任何嘢，佢都未必有反应俾你。你屋企嗰个嘅格局个布局系点，其实好直接影响个小朋友有冇呢个沟通嘅需要咯。 哇，好多谢 Miss May 今日嘅大提醒啊！翻去执不执自己间屋，执不执下 BB 房先。唔该晒， 唔好客气。 记得秘密，我还一直在。 经的世纪，听一起说过的梦呓，一笔一画一名字，一颦一笑是往事，一念一想一辈子，青春已飞逝。你背你眼你样子，住在心里是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如果你是热爱行山的人，相信你在香港的山界上面亦都会发现有不少有趣的名字，其中一个叫做花心坑。花心坑这个名字令到我想起花花公子或者爱情不专一的感觉啦。但是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呢？想知道的话，巴卷号转头还你知。 心坑睇翻历史，原来都已经有成过百年嘅历史噶啦。前后咧就经历咗三代，可惜咧就冇文字上面嘅记录或者资料传低落嚟，冇办法知道呢一条村到底根本系喺边一度噶。村民咧亦都只能够话到原本咧就组织广东省嘅保安员，即系以前嘅香港队长，甚至乎而家深圳一带。呢一条村以前系姓叶噶，一直以嚟都系以务农以及咧就上山斩柴为生，亦都有养猪噶。更加设有小型嘅农场同埋种花，种花咧亦都以富贵竹同埋桔去到为主噶，间唔中亦都会种下香蕉嘅。花心坑呢个名点嚟呢？原来由于呢条村附近的而且确有一条非常之深嘅水坑，故此咧就叫做深坑。加上呢条村亦都俾树木咧就重重包围住，正正咧就系处于山深水合嘅位置，所以咧就会叫做花心坑啦。佢哋同附近嘅黄泥头村咧，其实亦都系非常之好朋友嘅。不过随住时代唔同嘅演变，科技嘅进步，村民大多数都已经各散东西噶啦。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又是时候呼吁下电话了，1872388打来做什么呢？ 就是点唱一下给你心爱的人，你想支持的人，又或者有一些爱的宣言，我们都很乐意去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的。我都很希望收到这些电话，每次听呢都会觉得哇，很被触动和很 sweet 的。 是尤其是比如金婚啊、银婚这些呢，即问一下他究竟有些什么保持新鲜的技巧，怎么可以相处之道呢？ 即是爱情保鲜法。 冇错啦，点解可以做到呢？另外都就嚟到 DSE 啦。咁如果想身边为你嘅同学仔，或者你话啊有仔女，或者系朋友打打气咧，都不妨打个电话嚟啊，1872388。 加油啊 ，DSE 嘅考生，知道咧呢段时间可能大家都放紧假嘅时候咧，好多考生们就好比较磨难啲啊，就入到去个自修室嗰度系咁温系咁温啦，疯狂操呢、這个pass paper 啦，咁啊呢啲日子咧。已经离开主持人好远噶啦， 都离开我好远，我都唔想再经历 啊。系啦，咁但系经历紧嘅你咧，需要啲鼓励，需要啲正能量咧，我哋可以提供俾你嘅1872388。咁啊，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天气系炎热啦，市区气温咧最高大概30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啊吓。咁啊，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天气都系炎热一啲，即系假期嘅时候咧，哇，气温都有机会高达咧30多度啊吓，咁大家就要注意翻啦。依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0%，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市场忧虑近日咧较为预期强劲嘅经济数据咧，或者令到联储局啊推迟减息，拖累咧美股三大指数咧有所调整啊。嗱，报章就用调整啦，咁其实应该用大跌去形容啦。道指都跌接近400点嘅，跌396点啦。咁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37点啦，纳指都跌啊，跌156点啦。港股 ADR 咧就暂时冇乜点。 样喐嘅，咁啊大概跌95点到啦。咁但系琴日啦，就港股原先升得几好嘅，今日有冇机会受制于成个亚洲地区嘅市场嘅气氛啦，以至咧美股嘅消息拖累底下咧，今日有机会低开咧，咁转个头啊吓，开始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股票市场嘅资讯啦。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Dark Wong 黄明德。 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咁啊喺直播室入边继续邀请到咧 Dark 黄明德，你好啊，早晨。 你好，各位早晨咧，我有一个第一集 miss 咗，唔记得讲，我想同我嫲嫲讲声早晨啊，因为咧呢一个节目晨光第一线咧，系我由我幼稚园嗰阵时候已经听到依家。 系咪啊？ 系啊，我好记得有个有一首歌啊，晨光第一 线，而家都有噶。 系啊，所以我就想同佢，佢应该有听紧。 系嘛？咁我自己都系由我好细个嘅时候已经听晨光第一线，啊、到今日咧就系啦，做自己即系喜欢嘅。节目嘅主持人，所以自己都好用心去做啊吓。咁我谂你亦都系一样啦。咁你学生歌手嘅身份，咁啊亦都喺学业上面会继续追求啦。你今年系 Year One 嘅 Sam Two。 你嗰个科目系边个科目嚟？ 叫做环球荧幕演技，系读 acting 读演技。 哦， 系一科好新嘅科，我都系第四届嘅学生 的。我都系啱啱听完你讲过环球 荧幕。演技， 环球荧幕演技， 其实就是演技咯， 系就是我哋下底嗰间大学嘅， 系啊，就是隔篱嘅啫， 哦，咁样， 浸大， 系咁，所以听完个 title 咧，其实我未估到佢读咩嘅，都净系知道系都系同可能娱乐界啊或者影业啊系有关嘅， 系 咁 ，Excel 佢系读咩噶？ 其实佢读有好多即系。將演技拆開好多嚟讀，有佢有一啲叫做基礎啦，即係真係演技啦，有 movie theory 嚟嘅， 唔多 theory 嘅 ，Sam One Year One 唔多 theory， 咁就好多都係其實唔係話好多，係全部都係做嘅啫，落手落腳做嘅啫，咁不斷做 好多功課 練習。都有嘅，个功课就係返去准备嗰份劇本，第二日返去再做囉。即係可能嗰份劇本长啲，你咪多啲时间准备。 背背劇本啦， 係啦， 同埋 係啦，每个礼拜要交一个叫 journal 囉，即係一个自我反省嘅一个嘢咁样囉。即係你今堂学过啲乜。 呢个有啲要啲墨水喎，呢个。 係呢个，不过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係有俾心机上堂，一定写到嘅。所以我觉得都冇乜嘢。咁佢仲有分 movement 堂啦，即係可能跳下舞啊咁樣啦，咁同埋有 voice and speech 啦，教你點樣發聲啊，點樣去講劇本講得有感情嘅啦。 喂，發聲有冇啲咩 tips 又可以睇下 theory 俾翻我啊？ 哎，好， 我都靠把聲揾齊。 咪後同你講。 好，我知道咧，你喺啱啱2022年出道嘅時間咧，就同我古 Sir 有嗰個機咧，就有個 project 嘅喎。咁個 project 當然而家就。2024年啊，梗係完咗啦。咁但喺成個嘅計劃入邊，你喺前輩上面學到啲咩，而到今日你覺得係仍然相當之有用嘅咧？ 首先個計劃叫 I Really Love to Sing 啦，即係其實成個本體都係好集中嘅喺唱歌，喺 vocal 上。咁同埋我同古 Sir 真係好。好彩咧，即係可以，我覺得出道可以有一個機會同一個前輩合作，我覺得已經非常幸運啦。咁同埋其實我覺得 又好 nice 喎啲前輩， 係啊，即係《一刻永恆》呢一首歌，佢係特登挑選俾我嘅，因為佢覺得我個年紀好啱唱呢一首，即係同佢合唱呢一首歌。咁同埋除咗古 Sir 有份做監製之外，另外有一個都對我。目前為止影響好大嘅監製就係書老闆書文， 哦、 因為佢成個 project 都係揾書文去幫手做。咁除咗古 Sir 之外，即係我覺得古 Sir 咧係一個好俾到信心我嘅存在，即係因為嗰陣時我啱啱新人，即係我乜都唔識， 大把書嚟俾你， 仲要同古 Sir 合唱，大佬邊諗到啊？咁但係嗰陣時我啱啱入去試音嘅時候，即係佢都在場，其實我係好驚，我超大壓力，即係佢 書文都喺度。 书文都喺度，所以就更加大 力，惊啊！ 系啊，之后 书文啲眼神我都唔知系谂咩嘅， 但佢都 nice 嘅，佢都 nice 嘅， 佢都 nice。 系啊，咁之后古 Sir 就不断俾信心我咯，即系睇下点解我拣你系因为你唱得好啊，点啊，咁就俾到好多信心我。咁但系另外书文咧就系真系一个好影响到我 focal 上边，直到目前为止，即系咧我觉得由之前以前咧。我係因為我唱英文歌長大嘅，咁我係入咗行之後先開始唱廣東歌，咁我對咬字咧其實我係冇乜sense 嘅。 蕭老闆執得好犀利㗎， 蕭老闆係執得咧。 即係每隻字，佢同我講，因為佢話我嘅聲底其實算好嘅，咁但係聲底好嘅人呢、要配啲乜嘢先可以好呢、就係要配咬字清晰、即係有啲人就係可能佢把聲比較平庸啦，咁、但係佢嘅唱歌嘅技巧好好，咁、就好。咁但係如果你係靠聲底嘅呢，你嘅咬字一定要清晰，但係清晰得嚟唔係每隻字都咁樣字正腔圓，係要好自然咁樣唱得出，但係你每隻字嗰個咬字都要完成度要好高啦，即係可能一個合上個合字你要合。即系要做晒所有嘢，咁、但系你可以去 design 点样做。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去到我之后派嘅《回忆终结者》啦，嗰阵时唱嘅《Don't Think Too Much》，同埋最近出嘅新歌《自我反省》，即系有好多嘢咧，我喺从监制口中得知，佢哋都会赞我咬字好好，就系因为有经历过苏老板嘅一个 咁好好、啊，即系一个 project 令到你即系终身受用。其实呢样嘢就算你几大都好啦，你去到任何时候都好，都系啱用噶。 系啊。即系你袋咗落袋就系你嘅咯，吓系啊， 系咁嗱，你歌曲咧有一只最新嗰只就自我反省啦，咁、你自己一路唱嘅时候，其实会唔会除咗系即系唱到歌词嗰种内容之外，会唔会都令到你自己有好多嘅提翻自己、反省翻或者谂翻你自己而家作为一个学生歌手嘅时候，有啲咩系特别嘅嘢要注意，有啲咩要再进步啊咁样？ 有啊有啊，因为本身自我反省呢一首歌其实一首惨情歌啦，就讲我以前拍拖有啲咩做得唔好，就需要自我反省一下先再去自然地接受下一段恋爱或者对下一个更加好啦。咁、但系其实小白你头先都有讲，其实都有令我谂起，因为成日咧要。tag 自己个歌名咧，其实呢个字系好易 tag 嘅，即系乜嘢都要自我反省，因为人总会做错噶嘛，你总会做啲唔啱嘅事，咁所以我觉得系会有自我反省埋其他唔同方面啦，即系其实嗰阵时如果我唔留班会唔会更加好啊？咁但 又或者未必噶， 系啦，咁所以就系要谂下，即系自我反省得嚟，你就要谂下自己。就算 even 喺外界望落去係做錯，但可能你個成個 path 又唔同咗噶啦，你個生涯，即係可能你自我反省完之後，你都要學識點樣原諒自己咯，即係原諒自己要放低一啲嘢。 我有陣時都會諗咧，可能譬如有啲人好工作匆忙嘅，呢個最經典嘅例子。但係當你可能一刻你有幾日你病咗咁，我覺得未必係一件壞事啦，可能係一種譬如命運安排你都需要你唞一唞，因為你唔理一個小病，咁將來可能會有更加大嘅問題出現。 係其實。呢、一個我最近喺 IG 上面咧睇到一條片啦，咁就即係好不幸地，以前有一個叫做911嘅事故啦，一個意外啦。 我都睇過啊， 係啊，就係講 點解佢哋會冇事嗰條片啊嘛。 係 啊，我就係、 可能佢嗰日個鬧鐘 冇響到啦，冇響到落去幫手買咖啡啦， 但 係 倒瀉咗落件衫，就翻去換衫。 系啊，我都有睇啊。咁之后佢最尾带出嘅道理就系，你下次遇到一啲不幸嘅事或者唔开心嘅事，你就唔好咁介怀啦，因为可能你系避免咗一啲嘢。 系啦，系啦， 所以就系咁。 呢个亦都系即系 keep 住我哋有一个叫正能量嘅思维方式嚟噶。我好中意呢一套嘅思想方法嚟噶。人成日太过借啊，或者谂啲负面嘢，其实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同埋我觉得人往咧系容易代入去唔开心嘅情绪，多过去自己寻觅一个好嘅情绪。 系啦。冇錯， 所以呢一個要學識點樣去掹翻自己去正面， 呢個係好重要。咁聽歌當然其中一個嘅好大嘅方法啦。咁樣好啦，咁你之後咧，你而家都仲係好年輕啦，21歲，咁嚟緊你覺得想成為一位點樣嘅歌手咧？你自己 其實依家。我都一直想成为一个唱作人嘅、即系我觉得唔系净系作曲啊，即系作词我都想，即系编曲又想，因为我有一个我人生中最爱嘅人就系李荣浩先生，我好中意李荣浩嘅歌，因为佢所有嘢都系讲自己故事啦，咁佢作曲、编曲、乐器、mixing、混音，所有嘢都系佢自己搞， 需要好多功夫啊！呢个 系啊，所以我觉得慢慢嚟啦，即系我唔会想一步登天，但系佢永远系我个追随嘅偶像咯。咁但系唱作人方面咧，咁我最近呢一年咧，我唔知点解踏入咗2024年咧，我就突然间好想作超多歌，即系我之前都有一只交 demo 俾公司，咁但系呢两个月咧，我夹埋交我差唔多十首嘅 demo 俾公司。 ban 晒， 都 ban 咗大部分 啦，可以唔使理我把手，我把手又咁衰。 唔系啊，呢一个系好正常噶，因为我上年嗰啲歌咧全部 ban 晒嘅，系但系今年咧开始佢哋有拣三四首啦，即系我嗰一日系超级开心。 咁系一个好嘅开始嚟噶， 系我人生最我谂我系我 so far 最开心嘅一日咯，系真系。 即係自己整出嚟噶嘛，因為我自己識用一啲叫嗰啲 software 啦，嗰啲logic 啦，即係我自己會做一啲簡單嘅編曲，我自己會彈下琴啊，彈下吉他啊，加啲 bass 咁樣，咁我會整得 full 啲去掉俾公司，咁公司就會。今次真係揀咗囉。咁我就會覺得好開心，因為真係好似自己生嘅一個嬰兒咁樣，即係佢又接受 了。由頭到尾都係自己做 嘅。 係 啊，你都自己做。咁所以我覺得超開心嘅。 哇，咁我都期待住呢啲慢慢就會變啦變啦，就變成即係我哋聽到你派台嘅歌曲喎。 係啊，我都好期待啊。 係啦，呢個我覺得係只要你肯做嘅話，就一定做得到嘅。呢個亦都係即係人生一樣好好玩嘅嘢。原來你肯做呢件事係真係會做得到，嗰個快樂嘅感覺 係。係啊，我覺得係兩樣啦。第一樣就係肯做啦，同埋第二樣就係相信，即係相信自己做到啦。即係我以前呢，即係可能我頭先講得好誇張，我上一集呢就有講過話，即係我由唱歌有人讚我就想做歌手，但我就係因為嗰一刻相信，所以我就做咗。即係雖然呢啲係有少少結果論啦，但係都係俾自己心靈上一個慰藉咯，就係覺得信就會有咁樣。 啱，講得好啊，用呢一個信就會有去到做我哋今日嘅訪問嘅結束咧，係相當之正嘅。咁啊，期待住你喺嚟緊嘅時間啦。咁啊，到你真係有自己嘅歌曲派台嘅時候啦，咁我同埋我嘅聽眾都係一樣。洗耳恭听， 好啊， 好嘛， 感谢， 唔该晒你，唔该晒，唔该晒，大家拜拜， 拜拜。 并无什么最后讯息，你没回复我，但承受失恋要何？纵然未可约会更多，我们曾对错，无非情感难再突破。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全配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寻常，没法牵手遇上，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抱着负能量受够伤。赞好，以为还不错，实情并不多快乐。未来尽管纪念再多，未能同庆贺，愿记忆一闪仍挂念我。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寻常，害怕清醒如常，清醒银河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完全蚕食理想。才学会体谅，为你设想。 再次呼吁电话18723888，要大家打嚟啊，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啊，系咪啊？ 系啊，如果有预约嘅话，我哋而家随时欢迎你打上嚟，话俾我哋听究竟你想几时点唱俾边个，快啲打嚟啦！ 系18723888，咁啊，听下大家嘅电话。如果近排生日啊，或者结婚周年纪念咧，可以打个电话嚟啦噃。 马术运动起源于欧洲，在巴黎1900年第二届的奥运会上面，马术场地障碍赛已经成为了比赛项目。上一次提及过盛装舞步，今次就同大家看下场地障碍赛了。场地障碍赛分别会在沙地或者草地上面进行的，要求运动员必须按照着规定的路线顺序骑马跳过全部的障碍。 如果撞到障碍物或者超过时间的话，马匹拒绝跳都一样要罚分的。运动员在马上跌下来就会即刻被淘汰。最好的成绩就是零分，分数越少的选手他的排名就会越前的。三项赛亦都由盛装舞步赛、越野障碍赛和场地障碍赛三个项目组成的。其中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赛项目和各自单项赛的规则评分基本上都是相同的。越野障碍赛的项目就是长距离的障碍赛跑来的。而越野的距离分为一星级，即是3200米至到五星级6700米不等。星级越高，越长距离难度亦都会越大。所需要跳过的障碍由堤岸、沟渠、石墙和用水做的障碍去到组成的。三项赛成绩计算所有项目的罚分总分，罚分最少的呢成绩亦都算是最好的。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傍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D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四月三号星期三嘅朝头早，我哋又揾你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系咪有盘点政策呢？ 冇错啦。咁今集咧继上个星期，继续邀请到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咧上嚟同大家盘点一下佢嘅房屋政策啊噶啦。咁佢当中咧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幾點嘅，第一點咧就係點樣去到發掘新嘅方法，同埋研究新嘅技術，去提升咧呢個房屋局嘅工作效能啊。咁啊做咩咧？就係加快興建公屋，幫助我哋市民咧早日上樓啦。另外啦，就住㓥房問題咧，佢會同大家預期一下未來有啲乜嘢改善嘅空間。最近都聽到好多新聞㗎啦，咁當中究竟點樣落實咧？佢希望局長會喺節目同大家講下啦。咁另外啦，佢就會講解一下咧，喺房屋局嘅房屋規劃嘅時候咧，點樣注入一個新嘅構思，叫做幸福設計啊。咁透過呢個幸福設計構思咧，去改善下居民嘅社區生活質素咁話。房屋需要，住屋需要，對每一個人都係咁重要㗎啦。咁如果你想認識多啲香港呢個房屋政策嘅話咧，咁記得留意今晚7:35呢個盤點政策㗎。 我哋一齊講下咧，究竟咩叫做幸福設計啦？原來咧，幸福設計咧係指喺公屋入邊咧加入一啲譬如樂齡啦、跨代共融、社區聯繫、活力綠色或者係城市連結配套同埋形象等等嘅元素嘅。其中一個我聽到咧就覺得哇，真係好啱嘅咧，就係樂齡啦。 当中是做咩嘅咧？落嚟 系啦，咁应该就系希望可以长者喺入边咧系住得舒服啦，或者一啲嘅社区参与咧可以多啲嘅。咁啊加埋跨代共融咧，就连住喺呢一个嘅公屋入边嘅年轻人咧，相信亦都可以同住喺公屋入边嘅乐龄人士啦，都会有一个更加好嘅交流。咁究竟佢哋点样做？点样可以优化到呢啲居民嘅社区嘅生活咧？就记得留意今晚7:35嘅盘点政策啦。去到8:00嘅医生与你，今集咧又系讲啲咩咧？ 今集咧会同大家讲解一下咧癌症治疗嘅种种迷思啊。咁啊，话说咧一提起癌症，大家都一听到都心惊惊啦。咁当然呢一个癌症系唔容易应付嘅。咁但系咧好多时咧，我哋会有好多对癌症嘅谬误同埋迷思啊。当中系啲咩咧？就譬如话咯，呢个器官咧有癌细胞，不如整个割咗佢啦，咁啊唔会影响条命嘅，咁系咪真嘅咧？又或者另外啦，个身体已经冇晒肿瘤咯，即系咁系咪代表已经好翻晒咧？就住呢啲咁嘅迷思同呢啲唔知啱定错嘅谂法咧，我哋今集医生与你咧就请嚟肿瘤科嘅专科医生，同大家咧去一一讲解一下，同大家介绍下咧近年咧癌症治疗嘅新技术同埋趋势。让各位咧患者咧可以对抗呢个癌症嘅时候咧，能够事半功倍啦，亦都尽量维持到一个比较好啲嘅生活质素嘅。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多啲呢一方面嘅知识嘅话咧，记得留意今晚8:00嘅医生与你啊！ 我自己都觉得咧，有癌症呢样嘢咧，系即系咁样讲，好似唔系几老礼，但系真系好容易有嘅。之前读拜柯嘅时候咧，我读完之后就觉得，其实咧，只要你有新陈代谢咧，你都有噶啦，基本上。 哦，真系咁样嘅。 因为其实好容易，你新陈代谢嘅时候，好容易有啲细胞可能走唔到啊，或者系。 即有啲原因啦吓，咁啊令到你会有系好容易嘅事嚟嘅。嗱，不过咧，我觉得个好处就系咩咧？而家系医学昌明啊嘛，多咗好多方法咧去医呢个癌症啦。咁但系如果大家有迷思咧，就特登准备咗医生与你咧，就同大家一齐讲下究竟点样去治疗癌症。咁样就记得我哋嘅今晚八点钟嘅医生与你，去到十一点钟嘅未来工程系讲啲咩咧？ 未来工程这个纪录片系列呢，每一集都跟大家讲一下现在那些最新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怎样去到发明一些超级犀利的机器和一些科技，去到帮助我们找一个更加洁净更加环保的未来世界。那么今集呢那个题目叫做核聚变，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透过核聚变这个方法帮我们找一个呢永续又很干净的能源，他们称核聚变为终极能源方案。那究竟是做什么的呢？就他们有一个比喻，就是说将一个行星装在一个樽仔里面。就讲什么呢？就是核聚变这个方法等于要做一个太阳出来。太阳的能量很高，大家都想象得到的。但是呢那个 size 很小，所以等于好像发明一个太阳出来挤在一个很小的机器里面一样。如果做得到的话呢，哇！真係生生不息嘅能源咧，就咁湧出嚟啊！咁亦都係一個好潔淨嘅方法。咁當然啦，咁犀利嘅嘢咧，唔容易做得到嘅。佢哋當中發明呢個核聚變，去到做機器嘅時候，面對到啲咩困難呢？真係整得到出嚟啦！對我哋嘅生活有幾大嘅改善咧？對個地球幾咁有益咧？嗱，想認識多啲嘅朋友，今晚十一點要留意呢個未來工程之核聚變啊！ 同埋咧，成日都聽到好多關於核聚變嘅一啲嘅少少嘅迷思啦，好似話好危險啊！哇，有嗰啲核電廠會爆炸喎、啊！可能咧喺呢一個節目入邊咧，亦都可以解救翻成個核聚變嘅過程係點樣，同埋其實係咪真係咁危險咧？咁樣咁就記得留意呢一個晚上十一點鐘嘅未來工程啦。今日唔該曬阿卓，我哋聽日再講過啦，拜拜。 拜拜。 光第一。清明节之前通常都有啲基建嘅弹出弹入啊， 唔紧要啦， 唔紧要，我哋一齐可以同大家睇睇天气 啦，梗系可以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咧就系炎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去到30度，新界咧就会再高一两度，就饮多啲水，小心中暑啊吓。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初时离地间中就会吹强风嘅，而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就会天气炎热嘅，周末期间咧就会短暂时间有阳光。就会落雨天， 系差唔多夏天 feel 啦。其实呢种湿湿翳翳啊，或者嗰种叫做炎热咧，就开始啊嚟到香港嗰度，咁大家就可能换一换啲夏天衫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台湾花莲县海域发生七级以上地震，大陆测定强度属尼克特制7.3级。花莲有房屋严重倾侧，救援人员到场协助被困人士离开。花莲县政府话，因应有地震不断发生，已经停班停课。另外，台北亦都有强烈震感，房屋持续摇晃分几钟。公寓住所的电梯停运，台北捷运停驶40至60分钟。地震发生在朝早8点前，台湾气象部门说震源深度超过15公里，大陆多处地方亦都有震感。央视新闻报道，福建和广东等地震感非常明显，浙江、江苏和上海等地亦都有震感。国家自然资源部发布海啸一级红色预警。中国铁路广州局话，受地震影响，部分铁路线暂时封锁或者限速运行。另外，日本亦都录到强烈地震，气象厅向宫古岛和冲绳本岛等地发出海啸警报。海啸已经抵达冲绳县与那国岛，浪高0.3米。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台湾花莲东南偏南大约15公里发生7.3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接获过100个市民报告，表示感到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三度，即是室内有感，类似小型货车驶过的震动。 北韓中央通訊社報導，北韓在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的指導下，成功進行新型中遠程高超音速導彈首次試射。報導指金正恩昨日到發射陣地察看火星炮 16B 型中遠程固體彈道導彈，具體了解武器系統，並在聽取試射計劃匯報之後下達發射命令。導彈從平壤市郊一個人民軍部隊訓練場向東北方向發射，準確落於射程1000公里界限的北韓東海水域。報道說金正恩對試射結果表示極大滿意，形容是北韓國防科技力量又一個威脅性戰略攻擊武器的誕生，又指培養能夠壓制和管控敵人的壓倒力量是當前國家面臨的最迫切任務。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68点，跌62点，总成交金额8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3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09.2冇起跌，友邦保险53.5毫半，跌2毫半，美团100.09跌5毫。阿里巴巴71.45升4.5，网易151跌6毫，中国海洋石油19.44升2.8，小米集团15.88跌4毫，比亚迪股份199.5跌3.1，极兔速递10.2跌2.6，中国石油股份7.28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1.59。瑞士法郎0.909，加元1.358，人民币7.234，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9403点，跌435点。港金报2132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278.49美元，卖出2279.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排到去石门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车，依家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仲有提醒大家啦，就係受到天气嘅影响，高速铁路列车 G3006 同埋 G6386 嘅服务呢係需要延迟㗎。咁重复多次，就係受到天气嘅影响，高速铁路列车 G3006 同埋 G6386 嘅服务呢係需要延迟㗎。咁大家要留意返啦。另外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我哋要远离斜坡。 仲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要快点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们疏散的时候，就要听从指示了。 明白了。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创作男歌手伊马西话俾大家知道，要成为歌手唔一定要同大嘅公司合作先至可以成为第一步，反而佢喺新一代嘅歌手入面成为咗典范，因为佢利用网上嘅平台，令到大家都会欣赏佢嘅歌曲，认同佢嘅作品。今次全新嘅作品亦都配合咗节奏同埋旋律加埋舞蹈，用一个黑白色嘅 MV 呈现出一种复古嘅味道。伊马西 Shine Out。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姨妈声》Shine Out。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万丈风芒，能量释放，全赖造星， 仲造星，俾啲大志得唔得？当今走到最前嘅系造太阳。核聚变可以话系终极能源方案，源源不绝又零排放，但系建造就极度困难，因为相等于要制造一个微型太阳。科学家最终会唔会成功呢？电视节目《未来工程》今晚19:00，港台电视31。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马天佑。 撕去所有心事疤痕，挥去所有温暖抵减可乐山，百毒都不侵。 黎展锋， 或是我幼稚，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早晨9:41，听日放假，放假之前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先。早晨，早晨， 早晨，陈小姐， 早晨，早晨啊，你好啊， 系啊，陈小姐，我想话你有冇英文名可以叫得亲切啲 ？O K， 我个名叫 Gladys，Gladys，Gladys 你好啊， 你好啊，你好啊， 今日有啲乜嘢开心事同我哋去分享啊？吓。 我咧就补足咧我嘅跳舞架 Sir 啦，4月1日咧佢生日，咁亦都系咧我哋咧25周年校庆咁嘅舞蹈嘅一个晚会啦，咁就相当之开心啦， 开心开心， 咁咧就好开心嘅，真系好开心。咁我都系啱啱，因为我哋咧就啱啱学跳舞，跳咗年龄到啦，咁我哋叫 我哋叫 BB 班咧，咁我哋 BB 班咧，阿 Sir 咧，咁咧就好好啦，就安排咗一个所谓嘅比赛俾我哋试下啦，咁我哋都好好，真係好多謝佢哋，咁大家都好開心，咁我都好祝願佢哋咧，即係好成功啦，以後都好成功咯。 係、 嗯，你哋 B B 班有冇話有幾多個人一齊去跳㗎？ 我哋今次咧就有六車啦，咁咧就大家我哋就跳叉啦，咁咧就因為我哋咧實在差 B B 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就等於咧變咗我哋做一個 arrangement 啦、就係我哋咧有唔同嘅服裝啦，咁我哋每一隊人咧都有個小扮演我，咁大家都好開心，包括啲觀眾啦，咁我哋有一 pair 嘅同學做咗個非常之突出嘅造型啦，咁、所以就哇全部都即係拍得手掌啊，我都覺得好開心，真係好開心。 哦 ，Gaddis， 我又想問一下咧，你哋。是跳拉丁啊、叉叉定系现代舞？因为讲真嘅，主持人阿 O 同埋 Vicky 咧，对于跳舞咧就真系完全唔识嘅。咁所以咧，啊，既然你打得电话嚟，我都想推广下呢啲跳舞嘅文化、啊。不如你可唔可以又讲下？虽然你就头先就谦称自己都系 B B 班，喂，其实学咗一年几咧，都 好犀利噶， 都好叻噶啦，都用咗啲钱去学习噶啦。不如又等你去讲解一下好唔好啊 ，Gaddis 吓。 嗱，我咧就即系从专业上都学咗好多嘢。佢其实咧，我哋而家跳嗰种咧叫做国际标准舞啦。 国际标准舞。 咁而咧，你哋以前咧所谓叫社交舞，即系咧胡风啊咁样跳叉叉叉叉叉咁样。咁原来咧又唔系叫叉叉，系叫叉叉叉咁样。 叉叉叉。 系啦，有一个重音嘅。 明白明白。 咁咧国际标准舞咧就分开两种啦。阿 Sir 嗱，如果我讲错，你唔好嬲啊吓。咁咧就係、咧有ballroom 啦，同埋有拉丁舞啦。ballroom 咧就好似華爾茲啊，比較優美啲嘅動作。咁咧拉丁舞咧就有啲爆發性，同埋咧即係 扭動 pat pat 多啲嘅。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咁咧就個節奏好強啦。咁咧就其實兩樣舞咧都有分別。佢哋國際標準舞有八隻舞嘅，咁四隻拉丁，四隻 ballroom 咁。咁我哋分別輪流咁樣學。咁都幾好咯，其實跳舞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運動。我今年六十歲啦，咁咧就我受過音樂舞影響，佢而家咧跳嘅都仲係跳緊舞，因為佢今年係九十幾歲。 所以你之前係冇跳過舞嘅咯喎。 边 个啊？我因得 你 咯，唔系你啊！ 我冇啊！ 我跟住大家两个就互相去影响住对方，跟住就去学习。我觉得好好、啊、呢、這个。 唔系啊！系我音乐舞六十岁开始学。而家跳到九十几岁，即系话跳舞呢个运动，如果你而家开始咧，其实佢好长久嘅。咁呢个九十几岁，而家仲喺度表演紧跳紧舞，我觉得哇，对我嚟讲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即系影响。咁、跳舞嘅好处系咩咧？除咗咧，你真系一个身体上面嘅运动之外咧，其实咧佢对个脑筋嘅发展好好噶，譬如咧。今次我哋所謂叫雞精班咧，咁咧就因為為咗呢個比賽啦，咁我哋咧就首先叫雞精班。咁阿 Sir 咧就真係講俾你，即係我哋佢講就，我就終於明白咧，原來個節奏係好緊要，音樂嘅節奏咧係慢慢去教我哋咧點樣聽個節奏啊，點樣去跳啊咁樣咧，對我幫助好大喎，因為咧我節奏感好差。但是呢当你明白了节奏，当你明白了身体和个节奏的即身体和音乐的协调呢，是对个脑筋很好的，即你会集中精神，你会思考。所以并不是说哦，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没有人去做我跳舞啊，我就不跳舞。但是我相反你觉得呢一个社交非常之正确。非常之好嘅社交 运动 咯， 好啊， 真系几好咯，我觉得 系咁好。等我哋透过大电波用几分钟时间，头先我哋其中一个学生 Gaddis 咧就同我哋讲解咗啦。好啦，言归正传先啦。咁啊，阿 Sir 生日，阿 Sir 叫咩名啊？ 阿 Sir 咧叫 Jimmy， 同埋佢太太 Carol 系一个非常之资深嘅跳舞嘅导师啦。咁咧，佢哋曾经咧代表香港咧参加过比赛，国际比赛。 咁啊，好厉害啊！咁啊，祝阿 Sir 啦 ，Happy Birthday 啦！咁我哋今日都拣嚟一首作品系你特登拣嘅，不如你讲嚟听下先啦，好嘛？ 就系叉叉叉， 好啦，咁我哋一齐听歌咯，多谢电话啦，吓， 拜 拜，拜拜。 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好啦，继续翻到嚟饮食淘鉴。咁啊，今日咧就要准备定一味餸。呢味餸咧，韩式，韩式你中唔中意啊？ 中意。 韩式我都中意。韩国嘢咧，我唔系全部都中意嘅。但如果你话韩式嘅食物嘅话咧，我最中意都系佢啲烧肉。不过讲嚟都多余，系烧肉都中意噶啦，唔一定韩式。不过咧。哦 叉烧嗰只烧味铺啲烧肉我都好中意， 系啦。不过韩式嗰啲烧肉咧，就有阵时加埋 kimchi 一齐食 啊，系嘅。 咁就有佢嗰个风味喺度啦。所以韩式嘅烧肉咧，我都觉得系好食嘅。 知唔知道最重要系咩啊？因为入边有肥猪肉 啊。 哦，系咪嗱？我哋港式嘅烧味嘅烧肉咧，有脆皮啦，中间都有肥猪肉，好重要。 系啊，系啊，系啊。不过我就唔系好敢食咯，即系 你会掠出嚟噶？ 哦，掠出嚟唔会，唔夹咯。掠出嚟太衰啦！ 唔得喎，烧味烧肉要有中间有肥猪肉先咁。 所以咧，就算我食烧味饭，我都好少食烧肉饭嘅。我通常都系食鸳鸯鸡，系啦，一行过去就鸳鸯鸡咁。咁如果嗰日撞手神好嘅，咁啊同阿主厨单眼佬单眼成功咁就鸡髀咯。如果唔系，通常唔知点解，可能佢觉得我要 keep 俾鸡胸肉。 唔好单啊，可能吓亲人啊，无啦啦一个男人向我单眼。以为你做咩事啊？唔好吓亲佢啦，系俾晒鸡翼尖你啊！等阵 咁衰，即系油鸡又鸡翼尖，白切鸡又鸡翼尖，咁咪比翼双飞咯。可能有冇人咁嗌嘅咧？即系阿烧味饭， 中意选鸡翼尖嗰啲咯， 鸳鸯比翼双飞饭。 O K 呢？ 喂，可以试下睇下佢明唔明？鸳鸯比翼双飞，意思即系话我要白切鸡同油鸡嘅鸡翼。 我知啦，你下次教我哋整鸡翼尖啦。 鸡翼尖，元朗嗰个好出名， 黄大仙都有噶。 黄大仙都系元朗嗰个味道嚟嘅咩？ 唔同嘅，特别啲嘅。 系咩？ 系啊。 佢有咩分别啊？ 佢再个辣劲会再劲啲。 系咩？ 佢唔系净系辣椒嘅辣。 系啦，佢仲有一啲佢特製嘅醬汁嚟嘅。我都唔識形容，但係好過癮嘅。 係啊， 喺黃大仙有嘅。 哦，依個我想試添。 下次話你知。 下下有陣時，我又唔係話成日經過元朗啦，有陣時經過又唔記得去買啦咁樣。咁但係有陣時食完之後又覺得，都幾好，又煮到淋曬咁樣。 係啊，好選㗎。 係啊， 睇劇嘅時候 一擺入個口入邊，一聲， 係啊， 就已經係得翻啲骨出嚟啦。 係。 哇！呢個題外話啊。好啦，咁啊講翻呢一個今日嘅餸菜，今日嘅餸菜咧有個名銜嘅。韩式虾仁粉丝， 虾哇，韩式粉丝我都好中意食啊！ 仲有虾仁， 我哋仲未入肉入题啊！我哋快啲入 先。系啦，咁啊，到底要啲咩材料呢？咁啊，当然啦，韩式虾仁粉丝即系要准备虾仁啦，要准备粉丝啦。 咁我要准备个人啦， 要 准备个 pan， 有啲都要准备嘅，就系嗰啲韩式辣酱。韓式辣醬咁啊，去嗰啲韓國鋪嗰度買啦嚇，跟住芝麻啦咁樣，跟住亦都要準備定啲燒汁，同埋椰菜。椰菜我都覺得係其中一個重點嚟嘅。 芽菜啊，我都覺得芽菜 重點。韓式嗰啲大豆芽好中意 㗎，我都好中意食。 韓式咧嗰啲鋪頭咧，如果佢又係無聊追加嗰啲咧，嗰啲前菜啊，我通常都係咁食佢啲大豆芽， 同埋菠菜。 菠菜都好中意，係啦。但系佢唔使，即系佢话可以无聊追加，我都唔好意思嗌太多。其实我有谂过叫佢俾一盘我嘅，系啦，或者攞个大啲嘅碗装嘅，即系又难以启齿。系啊，系啊，难以启齿呢啲。 好啦，咁多只碗。 今日呢个到底点样整咧？咁啊，先要准备定咧，粉丝啦，我哋粉丝就攞呢个热水先浸咗佢先，咁啊等佢开咗出嚟先。好啦，咁啊椰菜咧亦都要切丝嘅。 嗯。 咁啊椰菜切丝咧，咁啊考下大家刀工啦。咁又或者你有啲机可以咩 track 一声就搞掂嘅，咁啊。不妨可以去試一下，因為我覺得其實我都鼓勵大家用嗰啲新式嘅廚具，因為第一安全啦，第二個效率真係好快。你一嚿嘢咁樣搞，或者撳就佢變曬材料出嚟喎。 同埋有啲係刨刨咯， 係啊， 刨蘿蔔絲咁樣咧都可以刨埋椰菜， 係 啊，好快。 好犀利嗰個，我都覺得係即係以前學廚咧就自己就要。刨嗰个萝卜啊，嗰啲皮出嚟，刨完出嚟就要再慢慢卷住嚟刨，再嗰度切咧。 哇！ 其实好辛苦， 所以厨师咧其实都好值得敬佩嘅。 咁梗系啦，咁梗系啦。好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唔想人敬佩嘅，咁你就攞嗰啲厨房机出嚟，嚓一声整晒啲椰菜丝出嚟先。跟住你就要准备定头先提及过嗰个嘅粉丝啦，粉丝啊放喺呢个热水嗰度滚水嗰度咧就淋佢。跟住咧亦都准备攞翻出嚟，等佢擎一擎先备用。好啦，咁你就有个你要攞另外一盆水出嚟啦。呢盆水咧就系要我嚟将落少少盐，跟住就将啲椰菜丝就抌入去煮嘅，咁啊抌入去煮嘅时候，一路煮紧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即系撩松佢啦。好啦，咁呢个时候，当佢哋发觉开始嗰啲椰菜丝开始淋嘅时候，因为椰菜咧你都要啲时间，如果唔系佢都几硬嘅吓。咁你就等佢煮到佢淋咗之后咧，咁你就要落虾仁啦。 嗯， 虾仁咧有几种唔同嘅虾仁嘅，睇你中意边一种。有啲咧就急冻嗰啲啦，急冻嗰啲就唔使烦啦。咁你就有啲朋友就衰到溶雪都唔系衰嘅，即系有啲朋友就攞去方便就唔溶雪就咁抌落去，系啦，咁呢个 OK 嘅，或者点都攞水冲一冲，我就觉得会好啲嘅。有啲朋友咧就好似我咁样咧，我其实个虾仁亦都会先攞水焯一焯嘅，系啦，因为即系我唔系接受我学厨咧都系学啲中日式啦，咁啊中意焯嘅，系啦，即系飞水啊。咁我見嗰啲有啲其他坊間嗰啲廚師就哇唔飛水嘅成嚿肉咁樣嗰啲嘢就飛曬出嚟咁啊有啲即係有啲蹉跎啦嚇呢個。好啦，咁我呢個蝦仁咧我都會先去灼一灼佢，咁啊如果唔係就有啲都係有啲散咁樣飛出嚟，咁你就灼一灼佢，咁你蝦仁咧就再灼完之後再抌落去呢個煲入邊。 嗯， 咁啲蝦熟嘅係咩色噶？ 紅色、橙色。 係啦，咁等到佢變到熟咗之後咧，咁你就再將佢撈一撈，咁啊然之後咧就成盤攞出嚟。即系连埋嗰啲椰菜丝啦、虾仁啦，就夹出嚟，咁啊揾个盘挤佢，咁啊备用先。咁你头先嗰个嘅粉丝，你咪挤埋咗另外一边都系备用嘅。好啦，咁即系你两盘嘢备用噶咯。咁你就要准备定多个碟出嚟。个碟咧就用嗰啲我哋头先叫大家买嗰啲韩式辣酱。就喺呢个时候啦，你就攞个碟出嚟，不，我谂三四羹嗰啲韩式辣酱啦，放落去啦。好啦，放咗落之后咧，你就将头先嗰个粉丝啦，同埋你头先椰菜嗰个虾仁嗰啲咧，嗰啲料。 咁都放入去啦。咁你可以將，如果你驚結得滯嘅話，其實我建議大家將嗰個辣醬咧，韓式辣醬就加多少少水，就唔好太多，因為我自己中意結身啲嘅。不過有啲朋友就驚結得滯就唔好咁樣，你可以當佢蠔，你可以當佢蠔油咁撈嘅，加少少水撈撈撈撈撈撈咁樣啦。跟住你就將頭先嘅材料粉絲啊、蝦啊、椰菜呢啲擺埋落去個盤嗰度，一路係咁樣撈。我建議大家咧就唔好用筷子撈啦，因為咧都難撈。直头戴手套，或者中意你，譬如厨师底嘅，就直头攞手干净嘅，就可以攞手嗰度，好似 手感啊， 手感捞捞捞捞到佢匀晒。咁呢个餸咧，其实都唔需要热食嘅，即系摊冻咗佢嚟食。咁我觉得其实亦都非常之方便。咁啊，最后嘅时候亦都加多少少烧汁喺个面嗰度啦。咁我就一味，我觉得喺大家拎翻公食都系几好嘅一个饭盒啊。咁就系呢一个餸。 sorry， 煮多咗咧，放喺雪柜，得闲攞嚟食都 啊，系啦，系啦，咁你惊冻嘅咪拎出嚟摊一阵先咯，咁等佢变翻湿温嘅时候就可以，大家试到呢一个韩式虾仁粉丝啦。 我的享乐时代。 分零鐘嘅享樂時間咧，可以同大家咧預示下呢一個活動啊嚇。咁啊嚟緊咧呢一個啊嚇，咁啊內地咧第一架咧自主建造嘅極地科考破冰船咧，雪龍二號咧就會停泊喺尖沙咀海旁嗰度啦，咁樣咁啊，大家咧有機會都可以冒一冒嘅，或者睇一睇，因為點解咧呢架船咧係極度龐大嘅，而且咧係會一個几强嘅打卡点啦，我容许我咁样讲啦，系啊，咁佢揀香港嚟停泊，因为香港我哋细个有读过呢个社会书系咩啊，维多利亚海港系咩啊，水深广阔，咁所以咧就停泊俾我哋市民咧又可以即系喺海旁啊，即系尖沙咀码头嗰边咧就打打一个靓卡啊，影影个靓相啊，咁啊有咩参观就唔好问我啊吓，问翻主办方系啦，因为参唔参观呢样嘢应该都会有啲名额嘅限制啦， 系啊，同埋都唔系咁容易上去，因为本身咧我都会有机会上呢架雪龙，但系到最后因为一啲体能限制，我哋唔能够就咁上噶。 系咩？ 要爬呢一个嘅绳梯， 哇！ 咁到最后佢哋咧就拣选咗，哎 ，Vicky， 你都系唔好啦，我惊你受伤。 系咪黄远万先上得去啊？ 唔系唔系唔系，即系佢哋想 定瑞文啦、啊， 唔系佢哋更加唔会，佢哋更加唔会。 梁海玲啊， 我都会收集资料翻嚟同大家公布报告入边嘅最新情况噶。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